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6:09啦。咁啊，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喺朝头早直播室入边咧，咁啊白权都已经咧就系准时翻工啦。希望你今日都系一样，星期二嘅早上，2021年3月30日，可能都仍然有啲攰攰地嘅感觉。咁但系希望大家咧都继续努力啦。今日星期开始咧，咁啊周末嘅时候，以及咧就系星期五开始啦，都已经又有啲叫做休息嘅时间啦，唔使等到星期六添啊！咁都有一年几日嘅红色假期，所以大家咧喺呢一段嘅时间，不如快快手做埋啲工作佢，咁啊可以安心啊，去到咧就享受你之后嘅轻松嘅时间咯，系咪？早晨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卷浩陪住你哋。 晨光每日一格。 你会唔会要借助某一啲嘅力量，先至可以令到你个人要起身呢？例如，如果你中意听晨光第一次，听完之后个人会有力嘅，咁你咪朝朝早都准时听啦，系咪？又例如，原来朝头早你一定要去晨运，去晒一晒个太阳，跟住你先至会有力。如果唔系，你嗰日成日咧周身唔聚财，好似咧做嘢嘅时候对下对下咁就无谓啦。咁你咪朝头早嘅时候啊，顺应翻自己嘅身体、心力咩都好啦。去你一个神运，去晒一晒太阳。每个人咧都总系会有一啲嘅办法，系可以令到佢哋自己咧嚟得更加精神。那个精神嘅状态咧系可以好澎湃，就系因为佢精神嘅时候，所以喺佢手头上好多唔同嘅工作啦，都可以咧就系好快脆就做晒。佢都可能会为咗咧就系、是、啊快快手可以揾到自己的兴趣啊。投入自己的一种兴趣活动之外呢，他都可能呢就是会想做完嘢啊快啲呢就是可以有更加多的私人时间。所以呢，如果你能够快手做晒所有嘅嘢嘅话啦，咁我自己觉得真係悭咗嘅时间係你自己嘅。咁啊可以做乜都得啦，係咪？所以諗下办法，有啲乜嘢係可以令到自己个正能量或者积极性倍增嘅。有的话，无论是什么都尽量呢去迎合自己。啊、当然啦，要啱的啦，是不是？例如跟朋友聊聊天，聊完天你发觉很有力的，那就跟朋友聊天咯。好像刚才那样，可以朝早了准备晒太阳，晒完太阳有力的，那你就去晒太阳咯。 是谁夺走了我们最初的善良友爱，彼此信任尊重。我不要你的嘲讽冷漠刻薄，我要你的温度，我有我的态度，但也绝不失去我的风度。你告诉我你不心痛，在每个带刺的孤单的脆弱的迷茫的灵魂在想 阳光下的我哋可以吸收多啲嘅能量，即系一个我哋人都系一种生物，系咪？植物同人都系一样啦，吸收多啲嘅能量，吸收多啲阳光，个人咪精神啲咯。 我系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读书生涯同一样嘢系密不可分嘅，就系功课。每一日放学翻到屋企就系做功课，由幼稚园开始就已经做功课，所以好多学生咧都好怕听到做功课呢三个字嘅。不过讲翻转头，我又唔系真系好憎做功课嘅。嗰陣時放咗學咁多時間，都總係要揾啲嘢打發下時間㗎。其實某啲科目嘅功課呢，我係會幾俾心機去做㗎。特別係語文科啦，因為我鍾意寫字又鍾意作文，特別係中文作文添。其實只不過係寫低自己諗嘅嘢咋嘛。好深刻嘅係有一次小學作文嘅題目係假如我是。咁我就喺度諗，假如我係乜嘢呢？當陣時做緊功課嘅我就對住部電視一路睇一路做，咁就睇到好多歌星啊明星喺度表演唱歌，咁我就寫假如我是天王巨星。估唔到呢一篇文竟然登咗喺嗰年嘅校刊嗰度。其实嗰篇文又唔係寫得特别好嘅，不过可能老师觉得改咗咁多年功课都冇人话自己要做天王巨星啩，咁就觉得呢个学生都几得意啊。讲到呢度，唔知会唔会勾翻起你细个读书做功课时候嘅回忆？你曾经有冇怨过？到底系边一个人发明功课出嚟噶？嗱，据讲真系有咁嘅人噶。世界上第一个派作业嘅人呢，就系一位意大利嘅老师，佢个名叫做罗伯特·纳维利斯。喺1905年，罗伯特咧啱啱做老师，但系佢发现小朋友上堂嘅时候总系倾偈唔专心。於是乎他就想出个办法，哪个同学仔不留心呢，当日就要回屋企完成几条有关课堂上的问题。几个月之后，罗伯特老师就发现个效果相当好，就将这个方法话晒给全校的老师听。当然啦，所有的老师都照板煮碗，跟住就由意大利传开了这个做功课的文化啦。今朝早介绍这个人给你认识，是因为我觉得你有资格知道。我哋个个都做咗十几年功课，冇理由唔知道系边一个发明功课噶嘛？就系佢啦，呢位意大利老师罗伯特·纳维利斯，你会唔会好想同佢讲声多谢晒呢？ 不甘心已尚未终止，不甘心未来大失恋。不信天，不靠主，你有你进化的因子。天不收，就算力不止。先躲进力从另一边。自面基因实验宿命的法子，靠自我迫使。 甚至有种本性，他们打出天生死。 有些意识气息吐不出新气候的后遗症，需要斟半杯血清。太多喊声怨声，听不见雪浪有声，心里边各自找套新发明。一出街以来在拉扯，一出生为存着福祉。不变质都变质，这世界要怎么改写？一街都是轮候伤者，等不了治疗药师者。整理基因渐渐混浊的掩饰，再别要纠结。 新气候的后遗症，需要斟半杯血清。雪浪有声，请压应，世道不见得太平。 即系室外温度26度啊！今日朝头早咧个感觉都同凉快都好似又争咁少少距离啊！相对湿度81%啊！ 我系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咗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系知道身边发生嘅每一件事。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好啦，6:22啦，而家香港啊，春天啦，系咪？咁啊，亦都咧就系变得暖啦。天气咧就有阵时都会非常之潮湿噶，咁啊，亦都咧就系非常之有利于啲乜嘢咧，就系啲昆虫出没啦。而家咧，我屋企咧，即系有阵时都多咗好多嘢飞下飞下咁样，唯有咧喺啲关键嘅时间咧，就尽量闩翻只窗，咁啊喺啲唔关键嘅时候先至开翻只窗透气。唔同嘅屋企嘅位置咧，都可以话有唔同嘅昆虫中意咧喺嗰度常住噶，厨房有，你间房有，厕所有，客厅都有。其中啊，喺呢啲叫做春天咧，亦都有经常出现嘅虫，包括咧就系一啲蛾啦。白蚁啊、曱甴啊、蚂蚁啊，部分咧亦都会带埋一啲嘅致敏源同埋病菌，可以令到人咧皮肤过敏啊，甚至乎严重起上嚟食物中毒噶。如果要歼灭佢哋或者赶走佢哋，咁啊有啲乜嘢嘅办法咧？特别系呢啲成日喺屋企出现嘅叫做常客啊吓。佢哋咧喺厨房出现咧，我自己都有阵时有啲怕嘅。就算咧，你话讲紧喂，只不过系飞蛾喺间喺个厨房嗰度出现啦，咁啊有阵时飞下飞下，你又唔知佢之前飞过去边噶嘛。虽然佢个感觉咧就冇曱甴嗰啲咁密达，但系咧都唔好啦，系咪？头先都讲过啦，可能带有一啲嘅致敏源嘅，咁啊有啲乜嘢办法咧系可以将佢哋赶走或者减少嘅咧？昆虫其实喜欢咧就潮湿嘅环境噶，咁啊如果要喺春天。有效咁去到驱虫嘅话啦，首先你就要谂办法降低室内嘅湿度，以及咧就减少佢哋嘅食物来源。啊，故此咧就应该开窗保持空气流通，以及咧就保持环境干净、干爽同埋整洁，即系令到个环境咧我哋舒服，佢唔舒服，咁样嘅话咧已经系成功咗一半噶啦。好啦，咁啊仲有啲唔同嘅方法嘅。例如如果你係想驅除一啲嘅螞蟻嘅，螞蟻呢就唔鍾意酸嘅味道，你可以喺窗邊呢就攞個噴水壺入起啲白醋，咁噴噴噴噴噴噴噴喺個窗邊或者啲門嘅位置啦，咁呢螞蟻呢聞到嘅時候呢啊點呀點呀頭就會令轉頭搞掂。好啦，咁曱甴就麻煩啲啦，咁坊間有好多唔同嘅曱甴嘅捉曱甴器啦，或者你可以咧就喺网上面揾一啲咧即系漏斗型嘅，其实都系用过嗰啲汽水胶樽咧，就做一个咧就系曱甴嘅捕捉器。咁啊点样做咧？喺呢度唔详细讲啦。咁你自己上网一揾咧，譬如曱甴器捕捉曱甴器咁样咧，就即刻出晒嚟噶啦。传闻话呢个方法咧都非常之有效咧，去到将屋企嗰啲曱甴咧就引入去，咁啊你啊闩埋个盖搞掂。仲有呢就是可以用混合1:1的糖和食用梳打放在个碟上面，并且就放在厨房的暗角位，利用呢就曱甴喜欢甜食的习惯吸引他们去吃这些的泥，从而捕捉到他们的。另外也可以用呢就漂白水赶住这些的跳虫和一些的蛾，定期用漂白水呢就拖下个地下的话呢，喷洒一些昆虫唔鍾意嘅味道嚟，漂白水1:99咁样嘅，都系一啲门窖嘅位置啊，更加咧同样都可以咧就减少佢哋喺呢一度咧就出入入嘅。 咁啊，我哋咧就唔系要话赶杀佢哋，不过咧，我哋都希望我哋自己屋企咧就整洁干净，减少咧就致敏源。咁所以呢啲嘅方法咧，希望可以帮得到你啦。飞嚟飞去嘅就曱甴就唔好啦，昆虫都唔系咁好啦。仲有啲咩可以飞嚟飞去？你又 OK 嘅咧，嗬？飞飞 不停问我，是我犯错吗？都讲发现是错。飞飞不停话我，别这样那么喜欢，依然是我。扮着了魔，通通不原谅我。如果说话这样甜，故事太卖力，不要管那是非，胡乱来做戏。看笑如满天飞，请放过我吧，太自我太得意，不爱你无心机。世事他不想太怪，东方天天清新大众一周的心态，事实大家思想太坏，非非不抽不再上街，整高的姿态，事实是他不太愉快，假装天天相欢要摆高深的一派，但愿问他可否了解，曾经我问我为何答话这样傻，请你不要随便 听下歌仔，哇！时间话咁快啊，嚟到六点半咯，转头听埋新闻简报先，跟住点啊？咁啊，今日继续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啦。26度嘅气温啊，早上嘅时候有白元乐喺直播室入边陪住各位听众，朝头早一齐起身，我哋听下新闻，转头翻嚟，我哋又再见啦。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白宫证实，总统拜登将会在当地星期三公布应对美国基建需要的方案，涉及大约3万亿至4万亿美元。报道说，拜登政府同时有一项资金支援计划，涉及加税，为基建方案提供资金。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拜登将会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公布方案。方案的目的是重建道路和桥梁，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和公平收入等的国内问题。而拜登已经有一项为落实方案筹集资金的计划。普萨基没有讲明方案的详情，有经济学家估计，拜登的方案可能涉及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整体加税措施。

冇嘅喎。嗱，我好簡單，我一起身咧就即刻落床，然後喪屍咁樣咧就入咗入去呢一個嘅廁所嗰度，跟住咧就好快脆咧就梳洗，咁啊梳洗完之後咧就已經係差唔多準備出去噶啦。如果有時間嘅話咧，會坐喺個廳嗰度靜一靜下個人咁樣咯，冇乜特別嘅啫。 嗯。你会唔会有赖床嘅习惯，或者你好唔想起身，以致到你会停留喺张床度一段时间咧？ 冇啊，今朝只雀好嘈啊，唔知嗰只咩雀嚟噶？ 你开窗瞓啊？你 keep 住？ 我已经为咗避开嗰只雀啊，闩窗闩晒啲窗噶啦，佢都仲可以好嘈啊！哇，佢好似企喺个窗边嗰度唱歌咁啊，今朝。 哇，咁誇張！ 係啊， 真係一個非常之好嘅鬧鐘，你咪交咗即係管理費俾佢，等佢管理你嘅睡眠。 應該係啊，等我沒收咗啲管理費先。 嗱、哎，點解咁問呢？因為有好多人咧就會用一啲特別嘅方法嚟到提神啦。因為咧一起身咧的而且確咧係好容易會出現嗰個好攰賴賴啦，唔想擘大隻眼啦，甚至乎咧即係拍低個鬧鐘繼續瞓嘅情況啦。咁有啲人咧就會好快速咁樣起身之後咧就用一啲好個人嘅方法去提神，例如沖涼啦，有啲人會朝頭早起身嘅時候咧沖個熱水涼。 哦，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即會有一個咁樣嘅習慣啦。咁但係咧，其實有研究就講咧，沖熱水涼咧唔單止唔可以其實點講咧，不單止唔可以話提神咧，其實反而咧係越沖咧。就個人可能會越嚟越疲勞啊，又或者係咧，即其實臨醒咗自己，但係咧，其實可能會帶嚟一啲其他嘅症狀，又或者係咧，令到個人咧會覺得好唔舒服嘅。 唔係啊嘛，完全顛覆咗我做咗幾十年人嘅一個睇法喎。 嗱，到底沖熱水涼精神啲，定係沖凍水涼精神啲啊？ 我自己會覺得係沖凍水涼嘅，但我唔會咁做咯。如果朝頭早起身沖凍水涼咁辛苦，晨早流流舒服一下得唔得啊？ 嗱，其實咧都我自己咧就覺得應該沖熱水涼咧會穩陣啲嘅。咁、但係咧，原來其實咧比較起嚟咧，沖凍水涼咧比起沖熱水涼咧係會快啲精神嘅喎。 咁梗係啦，你淨係。净系淋个身嗰下，第一下都已经醒晒啦。呢个天都已经系26度，我冲冻水凉都已经醒晒。如果你话冬天都仲要冲冻水凉嘅话咧，哇！我都唔知点搞好啊。 嗱，有冇人叫你冬天嘅时候冲好冻嘅冻水凉嘅？同埋咧，你谂下，冻水凉可能只不过唔系好热嘅水啫。 哦，即系唔系冻嘅，都有少少温度嘅。 所以咧，就係、如果你能夠比較起上嚟嘅話咧，其實沖，我覺得應該係温水啦，唔可以話好熱嘅水啦嘅話咧，其實嗰個提神作用咧係比較大嘅。 哦，咁大家可以朝頭早嘅時候就即係試一試係嘛，沖一個咧就唔係話好熱嘅，少少温度嘅水啊，咁啊睇下大家會唔會即係精神啲咯。 冇錯啦，所以可以試一下嘅。如果你沖開熱水涼，你試一下沖唔好咁熱嘅水。 係咯，沖唔好，即係譬如我咁樣沖開熱水涼嘅，就沖嗰啲唔好咁熱嘅熱水涼。 冇錯啦， 暖水涼， 暖水涼係啦，可以嘅。 跟住就慢慢進步，就變咗涼水涼，涼嘅水啊。 要慢慢適應啊嘛，你覺得即係唔可以一下子去得太過分。 唔得啦，唔可以一下子太過分嘅，呢啲慢慢適應，大家試一試咯，係咪？ 好啦， 好啦，唔該曬，我哋轉頭見。 我是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喜欢是今日，因为每一日都是我喜欢的一日。人光在眼， 晨光百科。 好了，来到6:40，晨光百科。今日同大家睇下糖，诶咩糖？唔系姜糖，系真系睇同大家睇下糖啊！糖呢一样嘢都有好同埋坏，剑啫嘛，系咪？武器都系一样有好有唔好，你可以维持治安，你可以拎佢打家劫舍咁，即系睇下嗰个用嗰人系点样。好啦，糖咧系冇好坏之分，只系有健康与否，而呢个健康与否咧。就即系等同于咧，我哋到底点样去到食用佢？你需要佢嘅时候，你食入佢健康咯。佢都太多啦，身体入边你仲食入去嘅话咧，咁啊梗系唔健康啦。好啦， 糖咧亦都有分到啲咩咧？就是天然嘅糖啦，同埋一啲叫做合成嘅糖噶。除了呢要令到我們自己健康可以就是因應返嗰個嘅總攝取量之外啦，也都要睇下係咪嚟自天然嘅食物入面嘅糖，又係咪真係遠比呢一個嘅化學成分嘅糖又好呢咁樣。好啦，天然同埋化學成分嘅糖啊，種類大致又可以分為呢幾種。咁有啲我哋成日聽嘅名㗎啦，第一蔗糖。蔗糖呢就係一個葡萄糖分子同一個果糖分子結合嘅一個呢就雙糖嚟㗎。是以咧就系甘蔗或者甜菜为原料精制而成的糖，咁啊叫做蔗糖，亦都咧就可以话系人类啊使用历史最悠久的天然甜味剂。啊，蔗糖亦都包括咗咧就系例如白糖、红糖、黑糖同冰糖等等嘅类型啊。咁啊，白糖就系最常用噶啦，咁啊红糖亦都咧就系入边所含嘅一啲叫做葡萄糖释放嘅能量好快嘅。咁吸收利用率咧亦都好高嘅，可以咧就快速補充身體嘅體力，產生咧就抗氧化嘅功效，並且提高免疫力噶。嗱，黑糖咁啊，唔同地方都有，例如日本啊都有好多黑糖嘅、哦。黑糖咧就因為含有鈣、鈉、鐵、維生素 B 咁啊等等嘅物質啦，咁可以咧就起到一啲叫做譬如排毒啊嘅作用嘅、哦。排毒嘅作用，黑糖哦。亦都可以增加咧就人体能量，并且就加快血液循环。轮到咧就系冰糖啦，冰糖咧我自己喺煮糖水嘅时候咧，其实都好中意加呢啲叫做冰糖啊咁样，因为觉得甜甜地又唔会好似白糖咁样咧就冇乜味啊。冰糖咧中医嘅角度亦都认为咧就具有润肺、止咳清痰、去火嘅作用，不过同时亦都咧就系可以泡制呢个叫药酒啊、炖煮补品等等嘅。好啦，除咗咧就我哋头先讲过蔗糖之外，要个果糖咯。果糖咧就存在喺水果同埋一啲叫做蜂蜜嘅食物入边嘅，咁啊因此其实不需要消化咧，果糖就已经可以俾我哋身体直接去到吸收噶啦。佢甜度咧就系所有天然糖当中最劲嘅。咁如果将呢个蔗糖嘅甜度定为100嘅话咧，果糖嘅甜度应该系可以定为140至到咧就系170噶，所以果糖咧都非常之甜啊。果糖刺激血糖上升嘅程度咧，就同呢一个咧就蔗糖咧都有明显嘅分别嘅。有啲因为甜度高啊，咁啊用量低嘅特点，被视为咧就系糖尿病人或者咧就系减重即系体重啊减重嘅人咧可以用嘅一个咧就系甜味剂。仲有啲咩糖咧？例如葡萄糖，葡萄糖唔需要消化，亦都系就系人体可以直接吸收嘅一啲叫单糖嚟嘅。蜂蜜同埋水果入边啊，亦都咧就可以直接含有咧就葡萄糖噶。好啦，仲有啲乜嘢咧？麦芽糖。麦芽糖咧就是两分子嘅葡萄糖结合而成嘅，喺呢个天然食物当中啊，含量咧就比较常少啦，主要咧都系消化或者咧就分解淀粉嘅一啲叫做产物啊吓。咁我哋食嘅时候咧，慢慢咀嚼，咁啊会觉得噶，饭中有甜味，就系因为咧唾液将饭入边嘅淀粉质分解成为麦芽糖嘅缘故。哦，原来我哋平时食饭嚼下嚼下有甜味，嗰啲已经系麦芽糖嚟噶咯。哇，呢样真系唔讲唔知道。不过咧，如果系成个麦芽糖就咁嚼嘅话咧，一嚿一啱嗰啲咧，哦，咁啊真系太甜啦。咁啊，如果你要少少嘅，咁咧佢同饼干一齐食嘅，咁少少好啦吓。咁我觉得咧都系觉得唔错，几好食嘅。今日朝头早你又会喺咁多种嘅糖分入边，想摄取边一种呢？ 相信自己，来计清楚有重担，替你放低，还计清楚要抱抱你身世，能计清楚再贵，承诺很矜贵，未来陪着空将或智慧，诚诚实实与你一世。Tomorrow. 贵，但求能越佳，路越美丽， 诚诚实实与你一世。 叫你乖乖，到处很荒诞，更要高呼爱到死，死到对梦想生理。Ooh, baby, for all your love, I promise, 相诉怎爱相妻，我爱的因你是你。Ooh, baby, with all my love, I promise, 天天怎信天梯，我信的都送赠你。为情发梦有谁陪谁曳，为情无言有谁陪谁起个誓。有谁陪谁挥，为谁无言有谁陪谁起个誓，愿跪下来亲亲你亲亲一世。 Era 歌曲 I Promise 啊，而家6:48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今朝早嘅 KOL 系列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 Candy。早晨啊 ，Candy。 Hello， 你好 ，Bobby， 你好。 嗱，每个礼拜同 Candy 倾偈咧，都觉得喺团队建立方面咧，又学多咗少少嘢啦。今朝早又教我哋点样建立一个 team 咧？ 今朝咧，我哋可以倾向一啲比较 artistic 啲嘅，啲艺术感强啲咁样嘅。 系，唔通系音乐？ 可以嘅。不过我哋今次咧就讲画画嘅。 哦，画画。 系啊，你中唔中意画画噶？ 我都中意画画喎，真系。 系嘛？我哋咧有一种 team building 咧，就系、是用即系透过画画啦、painting 呢样嘢咧，去到即系 build up 个 team 咁样嘅。 嗯，其实咧近呢几年间咧，都多咗好多香港人咧。会走去啲画廊嗰度自己画画喎，真系 都系噶。咁我估系因为香港都真系大家都好大压力啦，或者放工嘅时候都好想去放松自己，咁就会搵一啲唔同嘅嘢去叫 relax 下咁样。咁同埋画画咧，或者叫颜色啦，嗰、那个颜色世界系可以好 colorful 噶嘛，亦都好。即係療愈啊，咁所以通常大家可能譬如幾個 friend 又會約埋一齊啊，去學下咁都有。 你今朝早同我哋講嘅呢一種團隊建立，唔通就係大家一齊去畫一幅畫？ 係啦，差唔多，不過係可以講緊再多啲人嘅。但係譬如我哋試過做咧，就係、是、我哋有廿零人，去到幾百人都有試過嘅。 哇！咁多人一齊係畫同一幅畫。 亦都可以咁讲系嘅，系啦。咁我哋咧，因为 team building 啦，咁我哋都系用个方法咧，都系入个 small team 去到做先。咁跟住就 team 同 team 之间就互相去合作，去到最尾就成为一个大嘅 team， 就完成一个大嘅作品咁样嘅。 系，咦？咁即系你咁讲，系咪似人哋嗰啲咧？即系有啲大型嘅表演咧，咪会一人举住一幅画，然之后砌咗一个大图咁样嘅？ 系，我哋有少少似嘅，咁不过咧，我哋就系嗰个目的就系佢透过佢自己画咗先， 系 画完即系自己一啲好简单嘅线条咁样，咁跟住就再同隔篱嗰个即系同事仔一齐去合作，画一嚿大啲嘅，跟住再同隔篱嗰个小组。再画大再大啲嘅，咁去到最尾咧系讲紧系做拼埋一齐变成一个好大嘅，咁去到最尾，所以咧又唔似话即系每人举起嗰个咁样咯，咁但系都有嗰个效果就系、是、即系每一个 small 嘅 piece 咁样，跟住就黐埋一个大啲嘅，跟住再黐埋再大再大咁样嘅， 已经好似好有呢个理念咁，即系即 少成多咁樣。 係啊係，同埋嗰個理念都佢背後啦，都係講緊，譬如每個人啦，佢有自己喜愛嘅色彩啦，或者線條咁樣嘅。即係譬如可能 Barbie 你有你自己譬如你可能好中意黃色啊，同埋粉紅色啊，特別用得多啲呢啲顏色咁樣嘅。 我又真係中意呢兩隻色喎。 係咩？咦，我中咗。係啦，咁我咧就可能我中意多啲譬如綠色啊，或者可能深沉啲嘅，比較blue 啲嘅咁樣。咁suppose 你嘅顏色同我顏色都唔係好相似嘅喎，咁你有你畫啦，或者你有你嘅生活啦，我有我忙碌啦，係咪？咁但係我哋就正正咧就想喺個過程裏面咧，你去了解一下我嘅世界咁樣嘅。咁所以咧就係我同你咧就可能會即係 shift 啊。轉一轉就係我畫完我嗰 part 之後咧，咁你再喺我上面啦，或者喺我旁邊咧，即係嗰啲畫嘅側邊咧，可以再加你嘅色彩喺我嘅側邊咁樣嘅。 嗯， 係啦，咁咁樣加咗之後咧，就變咗，譬如飛至少都有黃色啦，有粉紅色啦， 有 藍 色啦， 同埋綠色，係啦，冇錯。咁呢個顏色係多咗嘅。咁其實都好似個世界咁啦。如果一個人嘅世界同埋兩個人，我哋係相信。是會多咗嘅唔同嘅即係嘅 talent 啦，或者嘅色彩咁樣嘅。咁再加埋呢個理念就係講緊啊，其實可能我從來冇諗過原來粉紅色同埋黃色係可以咁靚㗎喎，喺我嗰幅畫出現咁樣。咁有你嘅出現，或者我去到你嗰度見識咗你嗰個位嘅時候，咦，原來我都係可以做到㗎喎，即係原來係和諧到係可以包容到你嗰隻色。係啦，咁呢個就背後嗰個 team building 其中一個樣嘢就係、是、啊，其實我哋都可以 work with 其他人嘅，都係可以包容其他人咁樣嘅。 係，我就係想話咧，我開始捉到呢個 team building 嘅套路咧，就係、是、咧、其實都係俾唔同嘅機會大家咧去展現自己嘅嗰一面出嚟，咁但系呢个展现咧系冇冲突嘅，即系唔会话平时可能做嘢嘅时候咧，因为大家赶急啊，或者因为大家未必好够嘅沟通咧，或者了解咧，就可能有啲火化、有啲摩擦咁啦。咁呢啲活动其实都无疑系俾大家认识清楚啊，你附近嘅团队原来佢哋系咁样做嘢嘅，或者佢个性格系咁嘅。就算佢连系啦，佢连参与呢啲活动咧，原来都系咁样嘅。咁其实嗰个了解系起码一定会增进咗先啦。 係啊係啊，你覺得好啱啊！咁因為譬如喺譬如畫畫嘅過程裏面咧，有啲人咧係好唔係好夠膽去畫嘅，好細好細好細細步細細步去畫，有啲人咧就好大。咁樣咧，甩出去嗰啲咁樣嘅，咁有啲人好細心去填滿曬啲色嘅，咁有啲人中意不足嗰啲咁樣嘅，咁所以正如你話齋，透過呢啲咁即係細細嘅相處啦，或者嘅認識啦，你會更加見到嗰個人嘅性格咁樣。咁當我哋工作起上嚟嘅時候就，就原來嗰個係咁樣嘅咁樣。 系咯，所以就系即系喺呢啲唔同嘅过程里面咧，其实无疑都系可以令到一个团队嘅嗰个了解啦、认识啦、甚至乎嗰个协调啦，一定有所进步嘅。 同埋譬如呢、這个即系painting呢一 part 啦，除咗头先讲话互相去包容，同埋见到对方一啲好靓、好正嘅嘢嘅时候咧、我哋即系最尾有一个好大嗰、那个即系嗰个 concept 就系 creativity 啊，即系创造力啊。就係、是、好似人嗰個創造力其實好無限嘅，咁因為我哋嗰、那個一方面嗰個用材啦、那個用料咧，其實佢一個 layer 一個 layer 咁樣補上去嘅，即係話譬如當你畫咗粉紅色之後，你可以再喺上面再加即係你個黃色啦，咁我又可以喺側邊加藍色啊，或者我可以加個綠色喺我同你嘅之間咁樣咧，咁呢個創造咧係我哋冇諗過嘅，咁再加埋除咗我同你之外，再其他有其他顏色嘅，譬如可能有黑色，有啲好強嘅紅色啊，甚至乎有啲可能好陰沉嘅，譬如可能啡色啊、灰色咁啊。原來呢啲顏色係令到個世界係更加豐富，係啦係啦。咁我哋都係會 tune 我哋自己係原來只要我哋能夠敢於去畫出我哋自己的顏色嘅話咧，你呢個顏色。是有個地方可以發揮到的，同時間其他同學仔、同事仔，佢嘅顏色雖然你望落去好似嚇點解會咁啊？原來係可以同埋加埋一齊嗰個創造力咧，係可以好大嘅。 係啦，嗱咁聽完阿 Candy 講之外咧，其實藝術咧都可以係成為 team building 嘅一種好好嘅媒介嚟嘅。咁今次講咗藝術係畫畫，下次問下你會唔會有其他元素嘅藝術可以參與下先？ 好啊，好啊， 唔該曬 Candy， 好客氣。 晨光 Coffee Time， 唔该晒 Barbie 同埋 Candy。好啦，晨光 Coffee Time， 喂，我揭揭报纸嘅时候都几得意。咁啊，话到咧喺一个街市啊，呢个位于美孚新村嘅街市咁啊，出现咗一条大鱼，咁啊令到好多人咧都觉得哇好奇。咁啊有街坊咧就影咗有两位嘅男士，咁啊攞住一条咧就长十二尺长，咁啊大概咧就系十二尺长嘅鱼啦。咁啊话到咧就系大海鳗嚟噶。咁根据照片上面睇得到嘅一个鱼咧，咁都真系非常非常之长，呈一个咧就系啡啡地色噶吓。咁当然啦，有啲网民咧就话到，喂，望落去都几得人惊，不如咧就放翻落海嗰度啦咁样。今日有传媒咧就去到街市嘅时候咧就问鱼档啊，即系向鱼档查询一下啦，发现咧呢一条嘅大海鳗都已经被斩件啦，卖紧啦。咁啊期间更加有街坊咧就系选购添。咁啊问到咧就话到嗱，报章形容啊吓，问到咧就烹调嘅方法咧，咁啊南档主就话到啦，十分罕见嘅，而且今次呢一条咧就系钓嘅一条鱼嚟噶，咁啊用小钩咁啊去到咧就系钓获嘅。形容呢件事咧，咁啊相当之幸运。咁啊呢啲鱼类通常咧咁大条咧，就系喺个海嘅深啲嘅位置噶啦吓。不过咧，食安中心都提一提，咁啊涉及咧就系有机会啊吓，喺涉及雪蛤毒鱼类当中啊，咁啊中毒嘅鱼类各种嘅名称入边啦，以西星斑、燕尾星斑、老虎斑同埋东星斑咧就较为常见嘅，其他品种啊，亦都咧就系包括青斑啊、苏眉红肠，同埋咧就系呢一条咧就即系海鳗咁样嘅，咁啊所以咧如果大家选购咗嘅时候咧都要咧就特别留意住，咁啊一般嚟讲咧，如果你话中毒嘅话咧，咁啊30分钟之内就会迅速咧就出现呢啲症状嘅，咁但系通常咧进食咧就可以引致中毒咧，就可能系食咗24至48小时先出现，咁啊情况严重嘅咧就会出现低血压啦，咁啊可能心跳会过慢啊，呼吸困难啊，甚至乎停顿，咁死亡嘅案件咧就比较上咧系少见嘅。咁都系有阵时，如果你见到一啲特别嘅鱼类嘅，好似我咁啊，我呢啲惊青嘅，咁就唔好去搞啦，唔好去试啦，食翻一啲咧就自己最普通、最常见嘅鱼类，咁样咧个人安心啦。食物嘅种类对我嚟讲咧唔使太多嘅，安全同埋好食咧咁啊得噶啦吓。时间好快脆咧，会到早上嘅7点钟嘅，咁我哋咧转头分途广播，咁啊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咧星期二嘅早上陪住各位听众嘅，我哋准备先听听一节新闻先啦。 你唔中意我啊？ 点解咁讲咧？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明白啦， 不要怪我太长气，其实 更多人打针。另外，政府正是与航空公司商讨在四月下旬安排在英国的本港居民乘搭指定航班返港，返港后集中在指定酒店隔离21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三和四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嘅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Banser 港台电视31嘅历史23事，今晚又会带我哋欣赏边幅名画呢？ 受难节前夕，我哋会睇达文西另一幅画《最后的晚餐》。其实好多教堂都有类似作品，点解呢幅画偏偏成为大家嘅谈论焦点呢？ 电视节目《历史23事之 寻找名画最后的晚餐》， 由 Banser 欧阳伟豪声音导航， 带你寻找名画背后的故事。 今晚9点半， 港台电视31。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 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突然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朝头早7:07嘅时间，咁啊喺晨光第一线二台直播室入边，除咗有白元浩小白之外啦，仲有芭比林慧喺度。 系啊，成你今朝早讲嘅贵言就系转个头见，真系转个头就见啦。 咁系咯，哇！呢件衫嗰啲边位同你个口罩又系衬嘅啲颜色。 懒啊嘛，通常 懒都咁衬，有冇搞错啊你？ 就系因为你唔想再谂其他颜色去撞落去，所以先拣同色。同色就梗衬啦，系咪先？冇啦，同色都唔衬。 唔知啊，啲 fashion 嘅我唔晓。 系我都唔晓噶，我都系乱着噶咋。 Didi 有阵时着衫都几靓噶。 系啊， 早晨啊 ，Didi 早晨啊。 可以啊，系啊，我同你讲过啦，其实你着得靓咧，嗰日咧啲同事见到你都会开心啲嘅，好似 Barbie 咁样啦。我哋见到你都会开心啲。 诶，咁啊好啦。 你嘅口罩其实系啲咩色啊？系咪又唔系墨绿啊？点样形容？啲色比较特别，我觉得。 我都唔知呢个叫咩绿色喎。 呢只系咪叫墨绿咧？ 呢个唔系墨绿啊， 墨绿咩？又好似蓝，又好似绿。咁我真係又藍又綠咁樣。 淡淡嘅荧光绿， 系啊，真系好衬啊！ 我要上去嗰啲即系网站睇下系咩色号啊，我都唔知道啊。 唔紧要啦，总之见到开心。 蓝蓝绿绿咁啦，总之就蓝蓝绿唔绿啊，佢叫 蓝蓝绿唔绿，喂，几啱啊！呢个蓝蓝绿唔绿咁样。 好啊，咁我哋讲到交通先 好啊， 好啊，讲翻啦，咁啊，琴日开始噶啦，已经有呢个爆水管影响到封路噶，喺湾仔嘅分域街介乎谢斐道同埋洛克道嘅一段第一二线封闭噶，封咗一段嘅分域街啦。咁而隧道方面咧都系嗰两条隧道开始车多啦，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就去到电话机楼嘅。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嘅。 咁交通方面咧都唔算系特别麻烦啦，系咪？星期二啫，咁啊嚟紧今个星期咧周末嘅时候或者星期五啦，哇，好多人都已经放假啦。 系啊，真系谂去边咧，谂到头都痛。 你要谂到头痛啊！我见好多人咧已经即系开始计划定嗰啲所谓嘅 station 啦，或者有好多地方都推出嗰啲咧，真系四日三夜优惠套票啊！ 添啊， 我又唔系好中意喺香港即系 住酒店， 即系你会觉得自己屋企瞓得咪仲舒服。 冇中意咯，但其實我諗咗噶，但我諗咗去嗰兩個地方，我問原來好多人都去，搞到我有少少卻步啊。 哦， 分享一下得唔得 啊？大嶼山、長洲，我個個都下去，真係好驚。 點會冇人去啊？你激死啊！ 因為你排幾個鐘頭，我唔係嘛，所以有少少驚啦。而家有少少卻步。 睇下你排咩啦嘛？ 你搭船啦去長洲。 搭船你照計你去到應該咁誇張啊？而家要排幾個鐘㗎？ 唔知啊，啲朋友係咁講，因為個個都話係啊，你唔驚啊？咁啊，排個幾兩個鐘頭對你 驚啊？你話如果排個幾？ 個幾兩鐘頭對我嚟講都係。 大嶼山咧同長洲咧有少少唔同嘅地方 嘅，係咩咧？ 除咗大好多之外，交通方面我講緊。嗱，交通方面長洲啊，淨係得水路嘛。咁但係咧，大嶼山如果你去大澳嘅話咧，其實你真係冇船冇得好緊要嘅話咧。 你都可以坐翻車， 係 坐翻巴士去翻東涌，跟住東涌你又多巴士走嘛。 係啊， 即係有呢一個分別咯。 我之前都係陸路啊，其實 係啊， 係啊， 係啊，佢哋都係話搭巴士都好多人排嘅， 啊、 打曬蛇餅啊，咁你冇辦法香港。 你又啱喎，的確我上次搭巴士係打曬蛇餅嘅喎、啊。你咁樣問我，我又突然之間記起啦。 同埋我有偏頭痛咧，一熱親咧又唔舒服嘅，所以我好擔心。 矜貴命啊呢啲。 唔係啊，矜貴命，矜貴命就唔使做啦。 富貴命，你為興趣嘅啫。 咁我當然為興趣，一兩人都有咁樣。 咪咯，唔為興趣咁多年喺交通走。 咁唔係㗎，可以轉第啲形式㗎嘛。 啲聽眾唔知嘅，見到巴士嘅爹哋嘻嘻哇好開心啊咁樣㗎。係 咩？你講㗎係嘛？不過唔緊要啦，真係為興趣嘅都兩樣都有啦。 好啦好啦，唔該曬啦。 好啦，唔該曬。 咁就揾阿 O 出嚟又傾下偈先。早晨啊 O。 系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 早晨啊！出边天气如何咧？我听到啲雀仔都系咁唱歌咯。 系啊，今日天气几好啊，雀仔都唱歌，咁啊，太阳已经出嚟啦，咁啊，蓝天白云都见得到啦，系薄薄有一层雾啫，咁啊，估计啦，一阵晏昼时间咧，层雾咧都会啊拨开云雾， 见青天，天啊、哇！包公就出嚟咁讲到， 我即刻好想叫你喺出面试下跳翻嗰只舞。 咩包公嗰只？ 唔系啊，包公系边只舞啊？ 包公冇舞噶， 拨开云雾见青天系一只舞嘅口诀嚟噶嘛？ 哦， 有啲咁嘅事 啊！ 不如你又拍翻条片啦、啊，芭比。 咁又唔好，真系啊，冇献丑啦。 系朝头早啊，可以听下雀仔叫啦，仲可以赏下花啊咁样。咁依家都系杜鹃花盛开嘅季节啦。咁你可能会话，喂未放假喎，礼拜五六日先可以叫做郊游下睇下花喎。咁朝头早点可以心旷神怡又可以睇到花呢？啊，原来呢香港嘅花卉展览2021呢就有呢个网上版咁样。头先呢有早咗翻嚟電台咧，都撳入去嗰條 link 嗰度睇咗，喂幾多嘢睇喎！其實佢分咗好多唔同嘅區啦，即係譬如黃大仙區有代表黃大仙區嘅花，跟住有個靚女主持人咧，即係好似平時明珠生活嗰個主持人就會喺度講，哎呢種花點解代表黃大仙咧？咁佢就喺度講咯。不過有一個缺陷，那個缺陷係咩呢？就係佢冇得飛咯。即系你一定要睇晒 播放啊嘛，只能够 你一定要睇晒佢成条片，你冇得话睇到中间跟住推后啲先睇下佢后边讲乜。咁我头先唔够时间睇晒佢成，即系每个区咧都 around 成四五分钟噶嘛， 都几详细。 即系如果我唔讲我都唔知嘅，即系香港有市花啊、杨紫荆啊，每区都有区花噶。 系啊，或者佢今次应该系花卉展览入面咧。就選定咗一啲花去代表嗰一區咁樣，估計係咁啦。咁啊，因為我頭先都飛住嚟睇一條片，同埋佢冇得飛啊嘛。咁我想睇得耐啲都唔得啊嚇。咁同埋佢分咗各個區嘅，咁我都係睇咗黃大仙區，因為近少少我哋電台啊嘛。咁佢離島區有離島花，跟住可能中西區有中西嘅中西區嘅花去代表咯。咁啊，依家呢啲網上嘅花卉展覽或者網上展覽咧。其實都好流行啊，同埋咧啲科技都做得好好。你撳入去咧，除咗話喂俾條片你睇之外咧，其實佢仲有啲360度嗰啲，即係望住朵花，跟住你部手機轉下轉下，跟住又可以即係睇到唔同維度啊，即係扮曬喺屋企或者喺室內都可以賞到花咁樣咯。 而家隔住個安睇花都真係難分真與假。 係啊， 係啊，都冇辦法，疫情嘅緣故，咁希望即係疫情進一步退卻啦。咁啊，嚟緊都有啲社交距離或者有一啲公共場所都有機會放寬，好似話沙灘啊或者 嗰 啲都會開放得好啲啦，或者即係可以令到大家即係自由啲可以入到去玩咁樣咯，係啊， 係咯，好啦，咁你快啲翻入嚟啦嚇，唔該曬 O。咁啊，天氣方面啊，大致多雲，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炎熱，最高嘅氣温係29度都熱㗎嚇。咁啊，吹和緩嘅偏南風，展望啊，本週持續炎熱㗎。咁啊。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三、星期四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咁啊低水平嚟嘅。咁啊出边空气咧都几好啊吓。咁啊嚟到早上嘅7:14，有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星期二的 嘅晨光大学崔杰同今朝早咧，继续请嚟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探讨下身心灵嘅问题嘅。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其实周博士应该会遇到好多咧，即系好负面嘅朋友嚟到即系求教啦，即系啊，点样个人可以唔好咁负面咧？我身边咧都有唔少咧系谂嘢好负面嘅朋友嘅，即系又杞人忧天啦，又或者咧系放负放到你连身边嘅人咧都怕咗佢。一开头咧可能都会尝试去即系开解下佢啊，你唔好谂到咁差啦，我同你去即系玩下或者食下嘢啦。但系有时咧，即系负能量系会传染噶，会负到咧啲人开始想避之则吉，即系唔好搞佢啦。佢啊同佢讲啲咩咧，佢都系向差嗰边谂噶啦。我都唔想即系沾染到嗰个氛围啊。慢慢咧呢啲人咧就吓怕咗身边嘅朋友添。咁啊，阿周华山博士有冇啲咩嘅忠告可以俾到呢一批嘅朋友仔？即系我哋都会明白，可能啊，点解佢会有咁负面嘅谂法咧？会唔会同佢自身嘅家庭背景啊、成长啊、经历有关，令到佢好多嘢咧都唔能够觉得啊呢、這个世界真系美好啦，或者？令到觉得佢即係会所有嘢都好忧心，但係咁样呢其实对佢个人啊或者对佢身边嘅朋友呢都唔係有咁好嘅影响㗎喎。 是啊 ,Kitty 你讲得好负能量是会传染的，同埋当我讲持续负能量呢，佢结果会摧毁晒所有佢自己亲手建立佢最渴望嘅成果、关系、伴侣、家人，所有信任、所有关系俾佢摧毁晒嘅，即係无论人哋一赞佢一句啊，想撑佢啊，佢都话唔好用噶，傻啦，唔系咁噶，算啦。即系任何人都会有一日顶唔顺噶，吓，终于就自我应验啊！即系佢讲呢个世界冇得救，咁佢真系冇得救。话所有人唔欣赏佢，去到最后所有人都离开佢。咁所以呢个我哋要非常之留意我哋自己嘅负能量吓。咁呢个系一个好摧毁性同埋好自我应验 self fulfilling 吓。咁有三样嘢值得留意嘅吓。第一咧就系可以做嘅。第一咧就坚持去感恩翻生命嘅恩人贵人吓。咁呢个我哋其实每日都可以做嘅，俾自己放松，坐直，眯埋眼，静一静，谂翻自由到大。你第一啖饭边个俾你食噶？可能系阿妈啦，系咪？第一件衫边个俾你着噶？可能系父母啦。第一间屋边个俾你噶？可能都系父母啦。而你人生挫败，我哋谂翻我哋挫败嘅时候，一定曾经有人喺我最困难、最艰难嘅时候，曾经接纳过我、支持过我。帮过我，可能是我老师啦、朋友啦、伴侣啦、死党啦、挚友啦，就算后来反了面，就算后来他伤害我，他都曾经帮过我。嗱，咁呢个我能够数算恩典，有一个感恩嘅心咧，系非常之好嘅。感恩唔系颠倒是非，感恩系揾翻事情嘅价值、自我嘅价值。原来我自己能够活到今日咧，有无数人系扶持过我嘅。咁我哋要将个焦点摆嗰度。当我哋摆嗰度咧，我哋就感受到啊，原来我系有福气嘅，原来我系被爱嘅，我系被宇宙所爱嘅。 会唔会有啲人系真系扶到我谂唔到啊？全世界人都扶了我啊，咁样嘅咧？ 嗱，當佢可以咁樣講嘅，但其實呢個係唔真實嘅，咁呢個係啲晦氣説話嚟嘅，即係咁我理解嘅，咁所以通常我哋會帶住佢慢慢去做呢個部分嘅。咁首先傾下先，佢第一句即係你咁第一句同佢講，佢可能冇啊，冇人都傷害我，我就咁慘噶啦。咁我會同佢講嘅嗱，生命嘅智慧咧就尋找被愛嘅證據，而唔係被害嘅證據。然后要在头脑跟他谈一谈先的。你人生在最低谷的时候你怎么爬起身的，有没有人都曾经爸爸妈妈有没有曾经都关心过你的，他说不是啊，爸爸妈妈很衰啊，卑鄙的衰人来的，不是好爸爸。那我就会跟他说、为你来说父母可能是你的加害者，同时父母都可能是他时代的受害者、父母那时候都很惨、他们的父母都对他毒打、都可能伤害他、还有他在父母那么困难的时候呢，他都至少给饭你吃，我会不会啊这样、即是我们要一步一步让回个当事人看到他，不要只是活在他自己的世界、不要用自己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即使他觉得对方伤害了他，他有被伤害的感受，不表示对方有伤害他的意图。父母可能没有意图伤害他，尽管他真的感受到受伤害，所以他值得尊重自己受伤害的感受， 同時都要理解翻對方可能以為咁樣愛佢，譬如老豆打你，以為真係幫緊你；媽媽係咁鬧你，以為真係咁會鬧醒你，因為佢唔識啊嘛，父母真係唔識得用更好嘅方法啊嘛。咁所以呢個係重要嘅，呢個同理心、理解或者感恩之心，咁呢個第一招可以用嘅。第二招我覺得好重要嘅，對一個更負面嘅人咧，我好大量啦，我呢方面傳貨比較多嚇。咁當我遇到一個好負面嘅，覺得呢個世界所有人對佢差咧，咁我就會咁講啊話。哇！你好叻喎，全世界都嫌弃你、讨厌你，你依然生存落去，你嘅生命力好强，你坚持力好强，虽千万人唔枉，系啲咩力量令到全世界都误解你、诬蔑你、伤害你？你能够坚持活到今日，你自己仲翻到工，你系点样坚持到今日啊？嗱，咁啊得嘅，通常佢就会噏啲咩说话，佢就话。因为我坚持咯，因为我信自己咯，因为我唔放弃咯，即系佢就噏啲咁嘅说话。咁其实无论噏乜唔重要噶，佢无论佢噏啲乜咧，佢就譬如话佢冇放弃，佢坚持噶嘛。哎呀，好叻啊！你真系好坚持啊！我真系好欣赏你啊！你值唔值得啲欣赏翻你自己嘅坚持啊？佢梗系值得啦。咁我就话：哎呀，好叻仔，好叻女啊！俾你试下眯埋眼，同自己讲：哎呀，我陈大文，我朱小强真系好欣赏自己乜乜乜。咁佢咪开始欣赏自己咯。而通常当一个人能够将个焦点摆翻喺我值得欣赏自己嘅力量里边咧，佢就开始揾翻佢嘅动力，揾翻佢嘅价值。然后我试过几乎每一次都系嘅。当佢一路系咁欣赏自己，多谢自己咧，佢忽然间会话：，其实我阿妈都好惨噶，我阿妈虽然佢打我啦，佢都好委屈噶。佢医生作为女人仔，照顾我哋五个化骨龙都唔容易噶，我都值得多谢佢啊。 我想有一个咁微妙嘅关系，即系当一个人懂得欣赏自己嘅时候咧，反而可能仲懂得欣赏埋人哋添。 系噶，你讲得，呢个系个关键。其实一个人唔懂得欣赏人，原因得一个。 就是不懂欣賞 自己，就是當他不欣賞自己，而不欣賞自己，因為他根本在潛意識是不接納自己、鄙視自己，於是他投射出來對的世界呢，覺得個世界都 很灰暗，因為他很怕人家看不起他，因為他自己看不起自己呢，所以他就會說世界紅 Kitty 你不尊重我，怎樣你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我們每個人都遇過無啦啦被人 說 老闆啊，其實我路人甲來的，因為他太自卑啊，所以你陣風吹過呢，他就你做什麼陣風吹我啊，咁所以我哋唔需要太介意其他人咁讲嘅，因为睇到有啲人真係好痛苦，佢好容易有好多投射，咁所以如果有人无啦啦咁逢你呢，你 唔使唔开心係咪，其实 唔使唔开心， 我仲要想帮佢添， 係啦，因 为点解你会睇呢个世界睇成咁㗎， 因为好多人好沉重啊，所以我哋唔需要，因为咁大家就好惨嘅对落，反而我哋可以放松睇到 please don't take it personal，即係唔需要觉得佢针对我囉，只係睇到其实佢都好辛苦，佢都好委屈，所以佢喺度狂闹你咧，只可行喺饮啖水先啦，知你辛苦啦，爬一爬。咁佢可能走埋揽住你喊啦，哎呀，好惨啊，就系咁。咁所以我哋能够识得爱自己咧，就会识得爱其他人。咁所以呢个自我欣赏系非常之重要。 好啊，咁啊，今朝早咧，多谢晒周华山博士嘅分享啦。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多谢你。 OK， 拜拜。 点二十五分嘅时间啦，嚟自 Edgar 嘅 City Pop。 我系阿 O， 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好啦，欧都入埋直播室咯、嗯。 好，延续一个花嘅题目啦。 好啊， 就话睇咗呢个香港嘅网上花卉展览啦。咁日本方面咧，之前都宣布解封咗一刀三院嘅紧急状态令啦。咁可以咧俾大家 上嘢系嘛？你 系可以讲上嘢公园、啊。喂，今年咧都几有趣、啊。小白，可能如果你有机会身在日本嘅话咧，要报 啦。今年 就算佢身在日本啊，喺张相度都揾唔到佢噶啦。 系啊，但我觉得好过分。份咯，即系我自己系啦，我觉得真系好过分啊！咁你解除咗嗰、那个叫禁制令啦， 系， 但系使唔使咁夸张啊？ 多人都好等。 礼拜六日嘅时候去呢个上野公园，其实而家讲紧佢哋东京每一日咧嗰个确诊嘅数字， 嗯， 唔系低嘅， 几百宗咯、 啊，系咯，百几有阵时多起上嚟都有呢几日都有四百几咁样嘅、啊嗯， 可能真系按耐唔住啊！之前喺屋企太耐咧，跟、住可能要出去睇下花啩。估計係咁啦，不過今年咧睇到有啲報章報道咧都話啊，上映都有新常態咁啊，因為要減少人與人嘅接觸啦，所以咧主要嘅通道咧就設為呢個單向嘅行走方向，並且要求咧上映人士咧一邊移動一邊上映， 哦，就即係向前行， 哈爾移動城堡咁， 一路向前行，一路抬頭望咁啊，千祈唔好望翻轉頭。 點解會突然間 mention 話要向前行咧？可能大家都知道，因为日本上映其实应该坐喺个樱花树底嘅，系、应该有张席坐喺嗰度，咁佢附近有啲嗰啲叫咩便当，咁、买啲便当咁坐喺度，hea 下，倾下偈啊，等啲樱花花瓣跌落嚟啊。 我记得小丸子卡通片入面都系咁样上樱花， 因为上映、那个 scale 系、那个规格系咁样噶嘛，所以佢可能特别唔想啲人逗留咧，就大家行啊，快啲行啊！ 你唔准坐喺树底。 系啦，唔准坐啊，唔准停啊，咁样。 系咪真系冇人坐喺树底咧？ 系啊，因为同时为咗禁止民众铺设野餐垫喺樱花树下野餐咧，园方。特別係上野公園啦，更加咧貼咗一啲每隔三米就一張警告嘅標誌啦，咁樣啊嚇，咁啊同埋喺啲花嘅櫻花樹下邊咧，就櫻花樹下今次唔係睇到人啦，唔係睇到花瓣啦，係睇到好多一條條嘅繩網咯，因為佢費事你入去入面，咁其實我 都幾冇癮，其實行得。我自己覺得， 但都好多人喎、啊，真係。 係啊， 咁冇人底下都咁多人，所以 針都插唔入啊！話俾 你 聽， 唯一解釋得到就係之前真係沤得太耐咯，喺屋企。如果唔係，就唔會有咁多人出嚟嘅、 啊。相當唔建議咯，我即係我自己本人，我覺得、相當唔建議，同埋我覺得好危險咯，即係佢哋。你諗下東京人口同香港，佢係多過香港千零萬人咁、但係你每日個確診數字其實都多喎、 我都好認同小白咁樣講，特別係嚟緊東京奧運咧，即係如果喺國際嘅面向就應該做一個清零嘅感覺出嚟嘅，咁、令到大家 應該比香港更加嚴謹噶嘛， 係㗎，係 咪先？ 咁究竟會唔會件事係都係啊？雖然俾大家上映，但係都冇事嘅，大家想照影 like 照握咁，但係就都係疫情會相對退卻，咁我哋都想係咁啦。咁、即係其實喺香港嘅你又何嘗唔係禮拜六日都揾緊啲上映嘅地點出嚟？即係譬如頭先 Didi 話去長洲咁樣，好似話長洲都有櫻花睇， 而家應該已經冇 啦。冇曬啦，我哋咁南 係咪啊？ 係啊，咁南方嘅地方咧冇㗎啦。 係咁啊，唔知啊，可能有一棵或者一朵仲係吊住喺度咁樣，都可以俾你，即係大家就圍住嗰一朵花係咁影啊， 咁亦都好多人啊。 係啊，大家試下碰下運，你睇下見唔見到咯。 今日是3月30日，星期二，农历2月18，适宜安床、安机械、纳财。 我是整个机械人先， 不是拍科幻片啊。今日忌作灶出行， 屋企唔煮得饭，又唔可以出街，两餐点算啊？ 肚饿就要食嘢噶啦。唔好谂咁多，今日都系国际医生节， 多谢你哋每一位，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

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系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咗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二台通识60秒。 如果去印尼旅行，有咁多热门景点，你系咪都唔知道应该由边度开始好呢？ 系咁嘅话，你不如先去雅加达嘅印尼缩影公园啦。你可以一站式体验印尼嘅多元文化， 例如公园中央设有巨型印尼群岛模型图，四周原地划分为27个区，代表印尼嘅27个省区。每个区内有当地传统特色嘅建筑物，同埋种植当地特有嘅植物。 公园仲会展示各种宗教建筑，包括基督教教堂、佛教、印度教寺庙，以及一座清真寺，代表印尼对不同宗教信仰的包容。 公园内仲有好多文化表演、庆典仪式，以及印尼各地的特色美食，等游客可以充分体验印尼的多元文化。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洁彤诗芬， 二台通识60秒。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Hello，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37分，室外气温而家26度，相对湿度82%。咁啊，同大家咧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啦。系啊，大致多云啊，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嘅，最高气温咧大约咧系29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咁展望啦，本周咧系会持续炎热嘅，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星期三四咧部分地区系有骤雨嘅。咁啊，同大家咧睇埋一则嘅特别嘅消息。 咁啊，今日由上午8点到晚上9点啦，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啊。日间练习时咧，该区附近咧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啦；夜间练习时咧，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啊。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而今日咧，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啊进行射击练习啊。日间练习时咧，该区附近咧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咧，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啊。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 你唔中意我啊？点解咁讲咧？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明白了， 不要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早晨，钟哥，早晨，好，早晨，晨光的听众。 早啊， 阴阴嘴笑啊， 做乜事啊？ 咩见到阿崔健同志话好咧气咧， 系啊， 好高兴系啊， 好睇 系 咪？ 好高兴， 睇住系咪？好高兴，好少见到我咁嘅样。 即系如果用广府话咧，就一句。滚水六脚啊！ 滚水六脚， 好贴切啊！ 唔系滚水六脚，系即系形容啲人好快走， 系咩？ 哦，咁你用错咗啦， 用错啊！咁啊，应该点去形容？ 拿手唔成势咯。 唔系，我谂到个咁样，嗰个就唔系好方便出街嘅， 咁好啦， 你唔系粗口嚟嘅， 系 只系粗俗啫。 哦， 私底下话俾我哋听啦，咁样好嘛？ 冇事冇事， 四个字，最后嗰个字系个赖字。 哦， 赖。 朝头早系会有出现啲咁样嘅情况， 嗰个就好贴切啊！嗰个 唔系，我净系谂到四个字啫，就有惊无险。嗱，咁啊，朝头早咧，除咗会有呢啲嘅情况出现之外咧，有啲朋友仔咧都会话：，唉，好攰啊，好忧郁啊！尤其是咧，大家而家多咗好多藉口啦，一来又春困啦。 喂，讲咗成个几两个月啦， 咁个春天都系几个月。 天文台话踏入夏天咯，嚟紧会放宽。泳池同埋沙滩添， 你放宽泳池同沙滩都系春困噶， 係咩？點解啊？ 你執咁而家個天氣係春困啊嘛，咁、哦、你就算你放寬咗泳池，你落去游水游完上嚟，你個身未，你個身都係濕嘅啫，咪又係春困？ 可能唔困㗎啦，有啲比堅尼女郎咁樣就唔困㗎啦。 咁咪興啦， 咁係咁，咁啊著啦，咁啊著。 咁啊即係去夏天㗎啦喎。 咁啊去咗夏天㗎啦。 係啊， 係啊，呢個景緻就變咗夏天㗎啦。係 嗱，今朝早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話啊，好多時候我哋生活壓力咧都好大啦，就唔係成日可以去到沙灘。去消消暑噶嘛，咁有啲人咧就会话啦，喂，系咪我哋嘅生活咧太过即系统一化，即系每一日都系咁样做，而当中咧有啲习惯咧令到我哋嘅心情又唔好啦，甚至咧令到我哋变蠢啊，即系危害咗我哋嘅大脑啊，所以先至好似啊，点解每朝翻工都好似浑浑噩噩啊，或者觉得自己好笨咁样咧？原来咧有一啲生活习惯系我哋平时好不经意地做咗。咁但系咧，好多调查话俾我哋听咧，对于我哋个大脑咧系有啲影响嘅。 即系做下做下就蠢咗啊！ 系啊， 譬如咧， 譬如第一就系瞓觉嘅时候，你哋有冇将被冚过个头啊？ 冇 。所以你嗱呢一个 point 就系醒嘅。 所以你系叻人啊！ 所以你叻， 所以你 叻 人啊！ 你系叻嘅， 系啊， 唔系喎，但系由细到大都话有啲咩事咧，记得大被冚过头 啊！哦，系啊，尤其是冬天咧，你会觉得好似要冚晒咁先够暖啊嘛。不过這個呢个咧好细个屋企人已经教我唔好啦，点解呢？因为喺一个被窦里面好焗啦，咁你敷翻出嚟嗰啲二氧化碳其实好快你又吸翻入去啦，即系其实唔够氧啦，咁啊减低咗呢个养分吸收咧，就容易造成缺氧啦，咁所以对你个脑咧系唔好嘅。 细个屋企人都有讲话，你大被冚过头咧，就如果夏天嘅时候咪好多蚊嘅，旧时香港系特别多蚊嘅，依家系冇少咗啲蚊啦， 你住高咗啫， 系啊，你有冇咁讲啊？ 你越搬越高， 咪系。 Sorry， 我女口水讲过系我唔啱，我请食早餐都 啦，冇拉出嚟啊！ 佢话咧，即系屋企人话只蚊咧，如果飞咗入你被窦嗰度，你大被冚过头咧，只蚊就可以放蹄噶啦，将你啲血 系啊，我试过噶，僆仔嘅时候真系噶， 原来你试过 被窦有蚊，朝早起身啊，几押韵啊！被窦有蚊，朝早起身，成身都系噶，真系噶，由耳仔到脚趾尾 放蹄咯，系咪先？寿司放蹄啊！仲要咩人体寿司咁样系咪？ 题外话啦，你哋俾蚊咬过噶， 系啊， 你哋俾蚊咬身体边个部位系最难顶咧？ 哇， 手指咯， 手指骨啊， 手指骨系啊，因为好痕啊，手指咯。 咁狡猾嘅，咁多位唔咬手指骨都冇肉，你点解要侮辱我嚟咬我嘅骨？ 即系要侮辱你， 侮辱我。 我第一我有两个位咧，好辛苦。一个咧就耳仔，即 系 如果咬到耳仔咧，好痕。 嗯。 第二个咧就脚趾头。 哦、 即系哪怕佢边只脚趾头，我唔知点解嗰只蚊咁有兴致， 佢食得刁转，食得刁转，食得刁转一啲 只鞋，你又勾唔到，几惨。 但系听讲蚊系中意匿喺啲臭啲嘅地方噶嘛，所以其实系有可能。 咦， 系 哦，你嘅手指骨好臭咩？ 你睇下垃圾站，唔系手指，因为多可能多触摸啲污糟嘢啊，系啊，所以多啲细菌。 咁脚趾你又点解释咧？ 脚趾本身都臭，焗住咗。除了咧就話大被冚過頭缺氧之外咧，咁當然睡眠不足啊、睡眠差呢啲好明顯都會影響你嗰個腦部啦。咁第三咧同我哋都息息相關嘅。就是耳機啊，那個、播放嘅聲量會唔會太大聲？嗱、我哋每朝做嘢都一定會戴住個 headphone 啦。咁但係其實而家你出街都見到好多人即係冇聽 MP3 啊，咁嗰啲咧都會塞住隻耳仔過馬路噶嘛。咁嗰啲咧就算你話冇，其實都冇話年紀輕唔輕噶啦，年紀。大同埋年紀小嘅朋友咧，我都見到佢哋出街咧都會聽住音樂啊。咁佢話咧，原來咧你將嗰、那個再加上咧，而家我哋嗰啲設施又好啲啦，咩降噪啊咁樣咧，係會令到你越聽咧就越投入，咁而咧會將個音量咧調高咗啊。咁但係長時間喺呢個音量好大嘅情況下咧，除咗對聽力有影響之外咧，其實都會令到我哋溝通能力上咧係會有啲變化 嘅。 佢話。佢系咁讲，佢话因为一旦咧你听力退化咧，咁可能都会影响啦，因为你沟通都需要听力啦， 你听唔到啊， 系啦， 即系我老婆同我讲，同你讲咁多次你都听唔到， 咁呢个选择性啫， 系啊，可能听力有问题啦， 即系解释翻俾老婆听， 系啦， 因为咁样，我做 DJ 咧，听音乐太大声啊，所以我听觉受损， 即系归咎嘅职业病， 系啦，我听唔到你讲嘢咧，系应该嘅， 系啦， 我估我要去 check 佢，跟住先知道，咁样可能同翻佢讲， 咁第四样咧，你都可以讲埋俾老婆听啦，因为又系同我哋工作息息相关嘅，就系唔食早餐，嗱，当然啦，我哋都会。 即系食早餐啦，但系嗰个早餐算唔算真系好早咧？就因人而异啦。咁但系好多人咧，尤其是细个嘅时候啦，我相信好多学生咧，朝头早翻学，因为真系咁所以咧，佢哋都未必有时间咧去食早餐啊。咁唔食早餐咧，原来对大脑咧都系有影响嘅，因为经过充足又高质素睡眠之后咧，你嘅身体系需要足够嘅营养去唤醒翻，即系各个部位嘅机能啦。唔食早餐咧，你就会咩啊？低血糖啦，所以你翻到学校咧又会呆下呆下啦。加上咧，大脑有 80% 咧，其实都系水分嚟嘅。所以除咗朝头早你应该食早餐，即系唤醒翻你身体各个部位之外咧，亦都应该饮下水，系啦，补充水分咧，先至令到你个头脑清醒嘅。而另外一个咧，我好想讲嘅咧，亦都系同我哋有关嘅，就系、是、咧，我哋成日都系坐喺度做节目啊嘛，一坐就坐四粒钟噶咯。正所谓坐住个脑，坐住个脑，原来咧都唔系、 啊， 原来都唔系冇根据。佢话咧，运动咧系一件虽然好疲累嘅事啦，不过。真系对于我哋嘅大脑咧都有好嘅影响。如果你平时系成日坐喺度长时间唔喐咧，系会影响到你嘅大脑神经嘅。听住啦，根据呢个 UCLA 最新嘅研究报告 ，UCLA 个电影定个品牌名嚟噶， 系一间 大 学 嚟嘅。长期坐住啊，就会令到你嘅大脑负责记忆嗰个区块咧萎缩，令得你嘅记忆力衰退。 嗰度萎缩啫，系嘛？即係嗰個 仲唔夠，仲唔夠，仲唔夠，仲唔夠，係咪？ 其他地方就話啫。 啊，真係咁啊！令到你嘅記憶力衰退之餘咧，咁啊，因此即使啊，你長期對住電腦做嘢啦，咁你可能一做就哇，好埋頭苦幹啊，幾粒鐘啊咁樣啦，又唔慣企喺度伸展咧，咁對身體唔好，對大腦咧亦都係唔好嘅。呢、這個我亦都好相信，因為有句説話叫做久坐成疾啊嘛，係嘛？係啦，即係總之你坐得耐咧。就容易啲疾病就走出嚟啦。咁初初就以為你啊腰骨啊或者手手腳腳血氣唔好啊咁樣啫。咁但係根據呢個 UCLA 最新嘅研究咧，對於我哋大腦都係有影響嘅。 唔係咁啊！你正話阿崔傑同講話咩坐住個腦坐住個腦 啊？係啊！ 咁我睇下究竟你個腦生喺邊度嘅啫。如果生咗喺 pat pat 度，咁就麻煩啦，即係成日坐住啦。 咁、啊、但係原來佢就話唔生喺 pat pat 度咧， 你都應該多啲喐動， 係 啦，好簡單咯、啊。我哋一齊幾想做節目咯，咁樣 有得啫。 係啊。 系啊， 你企先啦。 不过咧，成日都话人系动物啊嘛，即 系 要喐 动 嘅物体咯，咪动物啊嘛，喐下啦。 晨，早晨，时间嚟到7:50，听日有 The Hearst 嘅千世书啊 ！Hello， 林慧 ，Hello， 崔洁彤，你今朝同我讲 Hello 嘅 吓？唔系，因为我头先讲咗两次早晨啊嘛，你咪谂住讲下英文。 好啊 ，Guten Tag， 系啊，Bonjour， 咩 ？Guten Tag 系。 德文咯， 德文 Good morning 系嘛？ 两个都得嘅，系两个都得嘅。 唔系，即系讲早晨又俾人话讲早晨，唔讲早晨都俾人话唔讲早晨，所以最好系点样咧？我中意讲就讲，唔中意讲咪唔讲。 系咯， 系都系打招呼嘅一个方法嚟嘅啫。嗱，依个年代咧就可能少咗人中意煲电话粥啦，但系我哋 冇啦， 冇啦咩？ 冇啦， 唔系其实都有嘅。但是可能煲短了 你知不知道现在呢如果他直接打给你他一定是有紧要事才会直接打 給你。 你 会很害怕 很害怕的因为通常现在要是就用那些 WhatsApp 啊或者用其他方法给些文字信息又或者些图像你就算了。直接打给你现在少之又少。 因为多了个选择呢你就会有一个心态、如果发信息那个人呢就觉得不是那么急不如就 send 个信息啦、等他不用阻住人家啦、不知道人家在做什么的嘛。但是如果你说很急的事情呢可能大家就即都会考虑用电话的。当然我知道有些人呢很急呢都是想着 send 信息的。 很急都是信息的啫。 是啊因为现在好像呢大家都。 跟着再补多个电话。 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都市传言啊即系两间房，即系一家人住，两兄弟呢间房同呢间房。咁阿仔咧就成日匿喺房度打机嘅、即系细佬。咁阿哥咧而家咧就唔舒服，跟住咧就佢系喺隔篱房嘅啫，佢、就 WhatsApp 阿细佬，喂我唔舒服。跟住細佬 WhatsApp 翻佢啲咩事啊？跟住 WhatsApp 翻佢，我所以我諗我應該要call 白車。跟住個細佬 call 翻佢，咁使唔使我幫你叫啊？跟住佢又 call 翻佢，咁究竟打幾多電話？跟住 WhatsApp 佢，如是者一個緊急嘅情況啊，都係要 WhatsApp 而唔係行去隔離房敲門就起身啦、啊。 唔係、我道出咗個重點，唔係呢個，係應該佢自己直接打999，唔係應該佢 WhatsApp 。咁呢、這個又唔係咁你如果你自己唔舒服嘅時候，你第一樣嘢，如果隔離有人，你應該係。走去隔離找人幫助你自己先噶嘛？ 咁啊，即係話其實佢唔係真係太唔舒服咧、 哦。即係可能有 係咯， 即係少少唔舒服。 係啦，佢只係想打破嗰個隔膜啫，就係中間嗰埲牆，佢就係想拆咗佢啦。咁、喂，你講起呢一樣嘢咧，我個 friend 都係咁嘅。佢住喺西環一啲即係寶 XX 咁嗰啲嘅地方啦。咁、交都幾大嘅。咁 咩叫寶 X？ 唔係啊，寶芝林唔通佢嗰個屋苑啊，嗰、那個寶 X 苑咧。在港大對面的呢是啦即是屋都頗大間的是啦。咁跟住呢佢屋企就有一個工人姐姐嘅。咁、好笑喎佢呢同個工人姐姐嘅溝通呢都是用呢個嘅社交平台同埋 WhatsApp 喎、即係佢譬如話 WhatsApp, 我想要生果咁樣囉。跟住五分鐘之後就疊生果擺門口。 哦，咁好。 係啊，但係嗱，你覺得好啊？ 好有制度啊，成家人咧，好規矩啊。 你唔覺得 要生果就係 WhatsApp 咁？ 但擺門口，你唔覺得好有嗰個感覺咩？即係咩都擺門口，我就覺得 好神秘咁。 點解咁得意嘅？你啲生活咁樣，即係而家真係慣咗，可能唔中意講嘢啦，用文字表達，唔知點解啦。咁好啦，問下你哋先，你哋傾過最長嘅一次電話係幾耐啊？ 幾多歲嘅時候先？ 幾多歲都好啦。 靚仔嘅時候啱啱追女仔，咪傾得耐。两三个钟啦， 咁我应该话啱啱俾人哋追嘅时候就倾得耐咯，同你一样， 之后就越嚟越短咯。 咪应该系一齐咗之后咪冇倾咯，你明啊？ 有啲咩好倾啊？ 乜都讲晒啦，要讲嘅都讲完啦。 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系 同呢个句号嚟嘅， 系啊， 唔好再 follow。 我都唔敢问啊，你唔见咩？我谂住讲第样噶啦，钟哥， 系真嘅，我点会攞出嚟讲？傻啊，你都 好唏嘘喎。 唔係，真係林慧咧，你話即係細個時候會傾電話嘛？可能即係讀書嘅時候會比較多，尤其是嗰陣時喺屋企咧，即係屋企人翻咗工咧，咁你放咗學喺屋企好多時間噶嘛？嗰陣時又興三線咧，係會打俾啲同學仔咧，成個下晝就算 停咁樣啊， 係啊，好興就係咩咧？講到電話熱曬，哇，好熱啊！電話等一陣啦，咁我放低一陣先啦，有咩你就大嗌啦，咁樣就擺喺台面。 你打固網電話 好搞笑 㗎。 会热，梗系会热啦， 会噶， 因为你揸住嘛，系、啊，同埋有啲喺屋企嘅电话都系无线嘅、我仲好记得有个同学咧，佢话佢屋企有无线电话嚟嘅，佢讲到唔舍得收线嘅时候，喂唔得，我而家要去冲一冲凉先啊，咁样有咩你大嗌啦，咁样，咁喺冲凉嘅时候，佢就将个电话就摆喺嗰个即系浴缸旁边，系、即系我哋系会倾到完全唔舍得收线， 好夸张啊！你呢个状态，我都有试过咁样三线嘅，系一齐做功课咯，但系做下我就觉得自己好傻啦，因为我一只手。 拎住个电话，一只手做功课系好辛苦 嘅。系噶， 系啊，所以咪摆台面咯。我哋有咩事大嗌，诶、哎，做完啦，咁样咁跟住就一齐对答案。 以前有冇嗰啲咩 hand free 啊，或者揿着个喇叭等佢自己讲嘢嗰啲咁嘅设施？ 我嗰个时代未嘅，就系大啲就有啦，系、啦，大啲就有啦。 但好搞笑噶、哦，即系大家一路倾啦，倾咗好多粒钟啦，可能两点钟翻到屋企就倾到六七点，突然之间咧，我要翻去拜拜。就完咗咯！ 我以为你又系讲净话嗰四个字， 即系其实佢应该系讲我妈翻嚟啦，拜拜。咁完全咧，跟住尤其是揿三线嗰人咧，系 cut 晒所有人嘅联系，突然之间 cut 咗。 既然咁多嘢讲，点解唔一齐讲完先各自翻屋企，而系要翻到屋企再攞起个电话再讲呢？ 我谂放学咧，有啲人要搭校车啦，有啲阿嫲阿婆又要煮咗饭等你食啦。咁啊，真系读书嘅时候好少话留喺学校倾偈，即系去到中学可能你就会多啲嘅、小学真系好少，即系要放就放噶啦，系啊。咁啊，所以喺学校老师又叫你唔好倾偈嘛，咁啊留翻屋企先倾咯。上堂又唔倾得偈咯。 嗱，我记得咧，我细个即系除咗对于话煲电话粥有呢个稀奇之外咧，以前细个咧电视咧咪会有啲宣传片嘅，鼓励你打某一啲嘅号码咧，话有人陪你倾偈啊，或者打一啲电话号码有游戏玩咁样嘅，你有冇印象先？ 有啊，我有攞个贴纸添啊！ 吓真系啊，佢打过啊， 我打过啊，佢系讲故仔嘅。即系你打去，我系咪好无聊啊？细个你都知道我童年， 我见到钟哥个样系好迷茫。 唔系第一，我净系记得嗰啲收钱嗰啲电话啦， 收钱嗰啲都系 啦。你讲嗰啲我真系冇乜印象，我谂紧啦。第二咧，我又系谂听到阿崔杰， 我童年系做咩噶？ 你童年真系做咩嘅咧？ 佢咩都涉猎 嘅咧？ 咪做呢？为呢份工打好个底，我就打电话去咧，就听人哋讲故仔。 所以你唔做 DJ 真系嘥你。 系啊，我听讲故仔，咁点样攞到贴纸咧？就系你听晒人哋讲啲咩，咁最后咧佢就会有问题嘅，我唔记得佢系真人啦，定系点样？我唔记得你系真人答佢问题啊，跟住佢会录音啊，咁跟住听翻啊，你答啱咗喎，定点？我真系收到佢个贴纸咯，但系后来我妈就话：撞鬼嚟啊，做乜俾地址人哋啊？咁样，即系你打呢啲电话，做乜留个地址俾人哋寄贴纸俾你啊？ 以前冇咁多骗案嘅， 咁同埋小朋友系真系单纯啲嘅，唔会谂咁多嘢噶嘛。系啦，我咪俾个地址你寄俾我咯，系咪先？如果唔系你点寄俾我咧？咁嗱，我以前细个咧，我记得好似去到。差不多中学定小学毕业咁上下咧，我妈咧就先至买咗个手提电话翻嚟。嗰阵时系比较开始细 size 少少嘅手提电话啦。咁我就觉得哇，好得意嘅呢嚿嘢咁样啦。咁我咧就唔够胆攞嚟用嘅，因为我妈咧第一件事同我讲就嗱，呢个电话冇乱打，啲电话费好贵噶。咁我哋以前细个认知咧，觉得固网电话你都系咁多钱嘅啫，应该任打就唔使收费，除非好似阿钟哥话斋嗰啲，唔知每几多钱。 六秒六毫啊！ 嗰啲咁样啦，咁嗰啲你系惊啲啦。咁如果 嗰啲先唔惊啊？ 点解咧？ 好嘢， 唔系你收咗张单， 佢 话嘅 抵啊，抵啊！ 你唔通打一个 咩啊？ 冇嘢啦，你 唔系我试过打噶， 真系噶。 但系一打咗以后就喂，我即刻收线咯，因为冇钱俾啊嘛，咪即刻收线咪唔使计钱。 哦，因为唔够六秒， 我即刻收线。 唔够六秒都当冇计噶，广告系咁讲嘅。 我就即刻收 线啦。呢个真系唔好啦。咁点解会咁讲咧？近日咧见到有报道咧，就系话香港有个妈妈咧收到张电话费单，你估下佢个仔玩电话用数据用咗几多钱电话费？ 你讲得呢啲新闻，起码过万啊， 系咯， 即系起码。 真系 嗱，佢又未至於，佢用咗五千几蚊啫，系、啦， 五千几蚊都可以当新闻报， 系啊，因为嗱，佢成为新闻唔系因为佢张单嘅价钱，系因为个阿妈唔肯俾嘅问题，系、啦，即系原来咧，因为佢阿妈咧就觉得，喂，你用数据啫，咁佢虽然系佢个仔都好细个嘅啫，即系都系十岁咁样啦，咁但系佢就觉得，喂，呢个系佢个责任嚟嘅，我觉得我唔应该要帮佢支付呢一张五千几蚊嘅数据单咯。咁并且系将呢件事咧就喺网上面嗰度咧就俾人哋公论咁样，就话我唔会俾噶啦，而家我谂紧我而家一路拖数嘅话，佢会点啊？咁 cut 你个电话， 我都觉得系， 跟住仲会追噶， 再告你咯， 系啊，因为你实名制噶嘛，咁所以即系我觉得都要管教好自己小朋友嘅。你呢张账单你梗系要付啦，因为作为父母呢一个系你自己都要上一课啊。 嘅救援行动，最后借助潮涨成功将国钱嘅货轮浮起，摆脱国钱嘅位置。埃及总统塞西喺社交专页向所有参与救援行动嘅人员表示感谢。财经消息。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773， 日元 109.81， 瑞士法郎 0.939， 加元 1.259， 人民幣 6.572。英镑对美元 1.377， 欧元对美元 1.177， 澳元对美元 0.76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01。 日经平均指数报 29,404 点，升2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10.51 美元，卖出 1711.38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埋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地区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今个星期持续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三同星期四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太子道西天桥去荔枝角道喺落桥位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太子道西天桥去荔枝角道方向，近住落桥位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挤塞，龙尾就喺翠屏南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排到去新墟。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就喺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排到去马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丰收家庭保卫队。Carrie 吴雨霏的访问呢，我深深体会到一个女人啊，是会受到这个亲情影响，真的很大的。个仔锡佢，仲开心过老公送花啊！ 唔使呷醋啊，因为好多老婆啊都当老公啊系长唔大嘅细路啊。 想知多啲吴雨霏点样保卫家庭，就要留意丰收快活人嘅丰收家庭保卫队。 8:08，晨光财经第一线 ，Kitty 同埋钟哥一齐请我哋嘉宾出场，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系早晨，早晨。系睇睇琴日港股表现啦，就哇 V 型咁样，又上又落 ，up 上 up 落咁样吓。单日嘅高低波幅都几劲下。今日个市方面有冇机会回稳翻啲咧？ 我谂暂时个市咧就即系喺个28,000啊、29,000啊呢啲位咧，就开始咧就应该系。揾到逐漸揾到一個平衡點嘅，因為之前咧其實佢我哋之前嘅節目講過啦，佢喺28,000樓上本來即係叫做浪得住，但係咧久走必失啊嘛，咁都穿過噶啦。 咁而家就似乎喺兩百板樓下咧，就係有人買翻啲貨嘅，即係啲short covering 啊，同埋有啲趁低吸納都有翻啲出嚟。咁尤其是啲傳統類型股份方面咧，表現都比較 OK。咁科技類股、新經濟股嘅話咧，就暫時都未係好強勁住，但係都叫做喺低位有啲人咧就係吸翻下啲貨嘅。咁就我諗就都要啲時間啦。但係咧就起碼咧就應該似乎嗰、那個跌勢方面咧跌到呢啲位咧，就應該叫做暫時係喘定咯。 嗯。 是不是的喘定啊？我哋个心都喘一喘定咗咁样啊！但系呢个时候咧，我都系惊风股嘅浪急啊嘛。咁如果揾翻啲即系务实啲嘅，譬如水泥股呢啲，抵唔抵买咧？ 嗱、傳統類型股份方面咧，就係好翻嘅。頭先我哋講啦，就即係其實個指數可能都係朗啊，譬如新經濟股都係表現麻麻地。但係好多即係傳統類股份方面咧，都係比現 O K 嘅。譬如好似啲內銀股啊，或者係啲就算零售股啊、收租股啊嗰啲都 O K 嘅。咁另外就水泥類股份咧，就有業績啦，譬如好似3323啦，中國建材都有業績啦。咁其實你睇到水泥股咧，就係又係開始叫做有啲苗头咁啦，即系其实水泥股咧就之前咧就被啲资源类股份未炒之前咧，佢已经炒咗上嚟嘅，趁早炒上嚟。因为呢个就水泥行业上边咧嗰个情况就系、是、因为经过呢个供给侧之后嘅话咧，就淘汰咗好多落后嘅产能。咁、而水泥咧系一个好localized 好地方性嘅产品嚟嘅，因为水泥咧个价钱唔贵。但係嗰個運輸成本係好貴嘅，咁、所以變咗咧，其實你嗰啲譬如華東唔夠水泥嘅話咧，你就算係西北部水泥供應過地咧，你都唔會運過去嘅，因為嗰個成本太貴啦。咁、就同埋之前咧個供給側咧就淘汰咗啲嗰啲舊式嘅窑啦，咁其實就令到嗰個係水泥嘅供應方面咧大減嘅，所以基本上咧水泥個價錢咧過往嗰兩年咧就算淡季咧都係唔淡嘅。一般嚟講咧，水泥都有淡旺季噶嘛，因為佢同工程有關噶嘛。咁通常如果你話去到雨季嘅時間咧，好多啲工程就唔開啊，或者天氣太凍嗰時嘅工程開唔到，就叫水泥淡季啦。但係過往嗰兩年咧，就算淡季個價錢都係強嘅，就因為個供不應求嘅關係咯。咁但係都開始啲人炒新經濟股啊，或者炒其他資源股嘅話咧，佢跌咗浸落嚟嘅。但係而家咧就開始慢慢逐步有一啲即係回升嘅情況喺度。咁似乎都係開始有啲資金咧就落翻去啲水泥股。 咁除咗水泥股，琴日升埋啲煤炭股啦，咁啊，哇！啲中国神话、燕州煤啊，嗰啲都估唔到升咁夸张，升16%，咁啊，呢啲股份值唔值得再追入去啊 ，Kenny？ 其实都唔系冇道理升嘅，因为你睇翻咧，啲煤炭股公布业绩咧，你见到虽然就全年嘅大数都系倒退一成几啊，或者有啲譬如好似掩煤嘅三成咁样，但你留意翻咧，其实佢环比啊，即系旧年嘅下半年同上半年之比咧，系大为有改善嘅。咁同埋第二咧，嗰、那個水泥嘅嗰、那個煤炭改善嘅情況方面咧，其實係帶動到今年都係嘅，譬如好似呢個神華咁樣，你見到佢今年頭嗰兩個月嘅銷售咧係增長20%嘅喎。咁其實你睇到咧嗰、那個水泥那個煤炭嘅需求咧係翻嚟嘅。點解咧？因為最主要第一就基數問題啦，因為嗰、那個係舊年上半年方面啦，嗰、那個疫症啦，好多經濟活動都停頓啦，咁所以變咗到下半年方面咧，經濟活動咧恢復翻嘅話咧。對於煤炭嘅需求咧，就係、是、環比會上翻啦。咁同埋第二咧，我哋都節目就係講啊，就係、是、歐美其實而家好多生產線咧，好多工廠都仍然都係停頓緊噶嘛。其實好多嘅物資啊，好多嘅產品方面咧，都係要由中國啊或者係亞太區域係運過去呢個歐美嘅。咁所以導致到咧，對嗰啲資源嘅需求方面咧，都係有提升咯。咁另外內地又係即係推動經濟啊，推動經濟除咗內需消費之外咧，其實都唔多唔少都搞基建嘅，咁都對嗰啲煤炭嘅需求方面咧，都係有個幫助喺度嘅。所以啲煤股升咗好多嘅，都唔係依一兩日升嘅。 所以都睇到即係、大家喺度講，喂，唔係話國家話碳中和咩？點解仲要燒煤炭㗎？咁原來咧，即係碳中和有碳中和嘅板塊性，但煤炭股有煤炭股嘅。 因為 後勁 大方向就一定是碳中和啦，即係未來一定減少用煤，因為煤好污染啊， 對 環境唔好啦。但係煤嘅好處就在於平啊嘛。其實你話一下子完全取替曬煤嘅話咧，係經濟下負擔唔起嘅，因為即係就算你話用天然氣嚟取替嗰、那個冬天咧，即係內地好凍噶嘛，咁即係一定有暖氣噶嘛。咁原本就話天然氣就取替好多煤，但其實你過往嗰兩年咧都係。都仲好多地方要燒煤啊！因為你就算天然氣都唔夠輸入嘅，咁所以 即係大方向我都覺得係咩嘅，即係隨住科技進步嘅話咧，其實應該係減少用煤嘅做計油。 係，不過達至目標都需要一段時間啦。咁啊，睇下呢一隻股份咧，就需唔需要一段時間咧，先至翻翻去大家嘅預期啦。講緊咧就係尋日啊正式登陸港交所嘅呢個 Bilibili 啊，即係俗稱呢個 B 站啦。咁啊，大家都話啦，呢一排嗰啲中概股嘅魅力就不在啊。咁啊，尋日咧啱啱開始咧就潛水就報790蚊，咁啊招股價咧就定808蚊嘅，中間咧試過見低位753蚊，即系如果攞住咗佢咧，即系个心都会嚟一嚟咁啊。虽然咧收市就升翻少少啦，不过咧每手20股嘅账面咧都系蚀160蚊。咁啊 ，Kenny 咁可能即系即系好似佢咁讲啦，即系而家呢个时势即系一个黑天鹅嚟嘅。咁会唔会嚟紧会好翻少少啊？ 系啦，上唔上到水面啊？ 我谂你就唔好睇咁短啦，因为你其实就唔系。关中概股事咧，系最主要都系关嗰啲新经济类股份啦，咁大家都仲系调整个估值啦，咁所以变咗你呢个时间上市嘅话咧，就系、是、一个心收逢时嘅，咁所以变咗就真系唔好睇呢一段时间咁短咯。其实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咧，之前最初时啲中概股初期嗰啲相都系麻麻地一般嘅啫，咁后来当嗰个系科技热潮一。啲科技股啊、新經濟股咧，一炒上去、抽上去咧，佢哋先追翻上嚟嘅。咁我覺得就拉長啲睇。咁而 B 站其實我覺得 OK 嘅基本面，因為佢哋係專係 target 翻一啲係好年輕嘅年輕朋友喺內地都幾受歡迎嘅。咁呢一啲人就係嗰個消費力咧，個增長力好強嘅。咁對於其實所有嘅譬如好似快手又好啦、TikTok 又好啦、B 站又好啦，其實呢啲咁嘅 網站 啊、社交媒體啊，或者係啲視頻嘅話咧。最終都係咩呢？最終都係 target 翻個電商噶嘛。咁如果你擁有一班係fans， 擁有一班係用戶，全部都係啲即係消費者，消費力強嘅，同埋係高增長嘅話咧，其實最終都會體現出嚟嘅。 咁所以咧，揸住嘅朋友咧都要耐心等候一下啦， 俾啲時間大家啦。 B 站估唔到，真係站住先啊，暫時停一停先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星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啊。唔該 Kenny， 聽日傾過。 唔該 Kenny， 拜 拜。 崔傑彤， 乜嘢事？ 有乜嘢優惠？ 嗱，呢個優惠咧，其實就除咗話買平嘢之外，另外一個我覺得優惠嘅角度咧，就係可以唔使錢。去到繼續用一啲你以為冇用嘅嘢，即係你所謂開源就節流， 唔使錢好喎、啊。聽到呢三個字我都已經， 其實有啲嘢咧，你當咗佢，冇用啦，咁啊抌啦。但原來咧，佢可以發揮到另外一啲作用咧，令到你有一啲嘅物品可以繼續用，就唔使換新啦。咁都叫做慳咗啊，都係叫著數啊。嗱，第一樣就係過期嘅潤唇膏啦。咁啊，過咗冬天啦，我相信大家都有一扎潤唇膏。 原來潤唇膏會過期㗎。 其实我都冇理嘅，我见佢仲好似正正常常，我就继续 擦，系咪啊？咦，我又唔够胆，我用一排 胆嘅， 系啦，因为 有 时系咯，用得多咧，我又觉得好似会黐尘啊咁样啦，所以都系用一段时间我就会换啦。咁但系有时你真系用唔晒，剩低抌咧又好似好嘥。咁原来咧都有好多用途，我觉得都几神奇。第一咧就 擦落人哋个嘴嗰度，系擦自己个嘴嗰度啦， 即大惩罚。 圣诞就未到，冇得交换礼物。 用过嘅， 用过一次，挤出嚟用嘅啫， 都唔系 过 期咁简单啊，系嘛？嗱系啦，咁啊嗱。第一就是话咧，你嗰啲手袋或者银包有啲拉链位咧，拉拉下唔顺畅，即系棘住棘住嘅时候咧，原来咧可以喺条拉链上面咧搽咗呢一啲嘅过期嘅润唇膏啦。其实润唇膏都得嘅，只不过你过期，你唔想嘥咧，你就可以咁样搽落去啦。咁条拉链咧就可以好快就拉翻顺噶啦，系啦。咁所以你嗰支过期润唇膏就唔好抌啦。咁第二咧就呢个我都系第一次听嘅。你哋有冇发觉咧绑鞋带嘅时候咧，某一啲鞋嘅鞋带咧系特别容易松嘅咧， 有 系啊， 系啦，咁我真系百思不得其解，即系点解都系鞋带啫？有啲绑完之后咧，啊行成日都冇嘢嘅，有啲咧即系行十分钟咧，佢就开始好似松噶啦个结，咁咧就应该系同条鞋带嘅质地有关。佢就话咧可以将呢啲嘅润唇膏咧喺你条鞋带嘅两边咧都搽一浸，咁有个蜡喺度咧就令到佢咧可以产生到个摩擦，咁就冇咁容易松啦，冇咁容易甩啦，咁啊下次又可以试下啦。咁仲有咧就系喺呢个潮湿嘅天气咧， 可能咧，你都會見到嗰啲鎖匙啊等等嘅物品咧會生鏽。咁、你只要咧將呢一個過期嘅潤唇膏咧就搽喺棉花又好啦，或者係紙巾又好啦，即係捽一啲落去。咁啊攞嗰張紙巾咧去到抹，咁啊好快咧就可以即係抹甩嗰啲漬噶啦。咁因為咧佢話潤唇膏咧係有呢個乳化劑啊，所以輕輕一抹咧嗰啲鏽漬咧就可以即係褪咗出嚟、而第四樣我覺得係比較好嘅咧就係、是。你唔再用支潤唇膏啦，用曬啦，連個殼都可以繼續用。就係、是、你扭啦，扭到盡嘅時候咧，其實佢應該本身有個托嘅，托住一支唇膏嘛。你掹唔走咗個托，咁其實佢就會變咗一支管咁樣樣。咁你可以咧，即係尤其是我哋女士們啦，有啲細細樣嘅嘢咧，其實佢就好似變咗一個管狀，即係嗰個唇膏管狀嘅一個儲物。仔系啦，储物盒咁、 即系个桶仔咁样啦。 系啦，你就可以摆啲发夹落去啊、或者一啲你唔会散收收摆喺个袋度嘅嘢啦。 棉花棒啊， 或者万字夹啊咁样咧，咁又一个几好嘅收纳东西嚟嘅。 即系简单嚟讲，一支润唇膏嘅用途咧，就系、是、最唔应该用喺搽嘴唇嗰度。用喺其他地方嗰度系仲好啊， 清嗰啲用途 系啊，清嗰啲锈渍啊，咁样啊，又话有乳化剂啊， 即系好过搽嘴唇咁样。 因为冬天咧，真系可能有你交换礼物又会有人送润唇膏俾你啦，好似钟哥咁讲，咁跟住你自己又会买好多啦，咁你真系会用唔晒嘅。咁到过期嘅时候，都唔好礼手就抌咗佢，系啦，亦都唔好即系再等到下年圣诞先送俾人啊。 不过我想讲咧，头先听崔杰彤讲咧，其实你头先第二同第三个方法咧，可以混合。使用咧变成第五个用途 系点咧？ 你有冇听过咧？人哋讲话，如果你啲女士嘅高踭鞋咧，好多时咪系啲皮革做嘅，咁就比较会刮脚啦，特别系啲鞋踭嘅嗰啲位置啦。 系 嗱，我以前咧识得有个卖鞋嘅老板娘咧就教啦，如果你用润唇膏，咁啊喺嗰个鞋踭即系脚踭嗰个位置嘅内侧搽一阵薄薄地嘅，跟住嗱，你头先提到锁匙啦，佢就揾条锁匙咧沿住个鞋边咧刮下佢啊， 系 咁咧你。就会令到嗰个皮咧，嗰个脚踭位置软咗。咁、但系因为你有个润唇膏喺度做咗一层薄薄嘅膜咧，你又唔惊会刮花对鞋嗰个皮。咁啊可以试下，咁你就唔刮脚啦。同埋咧会令到你对鞋嗰个踭松咗咧。咁如果你有啲鞋咧会譬如逼脚啊，或者系即系太窄啊，尤其是夏天咧，女士行得耐咧，只脚可能会容易胀啲啦，水肿啦。咁呢个就可以解决咗呢个问题啦。 呢、這个方法都、OK。 但通常嗰啲咩女士着高踭鞋刮脚咧、最简单俾块药水胶布佢黏住只脚， 即时啊嘛，系啊。 不过都要睇下你嗰对鞋贵唔贵咯。即系如果你觉得嗰双鞋一买翻嚟好贵嘅，我谂我唔舍得搞佢啊。 系 啊，你刮我啦，我唔想刮佢，你刮我把啦。 所以我问一个愚笨啲嘅问题，系咪好贵嘅鞋都会刮脚噶 ？Suppose。 我自己覺得嗰個機率就冇咁大，但係我都試過買對好貴嘅鞋，佢、都有刮腳嘅。阿芭比，你 都試過啊？但係我覺得咧都睇個鞋款同埋布料嘅，真係 都睇翻佢個形狀，即係合唔合乎你個人體工學啦咁樣。嗱、另外咧就其實 hand cream 都可以有好多嘅用途嘅，大家都係可以唔好嘥嘅。其中一個我覺得幾好嘅咧就係、譬如你買咗啲嘢翻嚟啦，有個價錢牌黐得好實，搣極都～搣唔到咧，原來你可以搽一陣 hand cream 上去，咁跟住等佢一陣再搣咧，佢就連嗰啲膠紙漬都可以搣埋噶啦。咁大家可以試下呢個方法啦。 我專登留個價錢牌嘅喎， 即 係因為啲人點知我買咗咁貴嘅嘢？ 多數搣唔甩嗰啲價錢牌都係12蚊店嗰啲嚟嘅喎，你冇呃我啊 ？show 出嚟話俾你睇下先。 係啊，咁大家就可以唔好咁浪費啦，一個東西都可以多用途嘅。 當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3月30日是一年的第89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76日。1981年3月30号，刚刚就任总统69日的美国时任总统朗劳列根，在华盛顿特区的希尔顿饭店遭到枪击。当时朗劳列根和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的代表共进午餐，并发表演说。离开饭店大门口时，遭到在人潮中埋伏的恩克利以一把.22口径的左轮手枪连开6枪。中枪的除了朗劳列根之外，还有白宫新闻秘书和保镖。列根亦迅速被送到附近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进行紧急手术。3月30号出生的朋友 積極進取，能夠對其他人產生強烈影響，無懼遇到障礙，憑住信心、毅力完成目標，注重自己形象，在意其他人的睇法，會根據自己的方式處事。如果你是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質會不會克服到布滿危機的工作？今日回望當年事，對你有些什麼啟示？世界充滿危機，但是危機的出現是自然產生，還是人為造成？ 貿發局熱線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咧，思芬继续喺度啊吓。嗱，由香港贸发局主办嘅初创培育计划创业快线 Startup Express 咧，其实今年咧都已经嚟到第四届噶啦。咁啊，计划咧就选出嚟嘅优秀初创企业啦，都将会被安排参与一系列嘅交流啦、考察啊、推广活动咁样啦。为咗令对初创培育计划有兴趣嘅人士可以了解多啲咧，咁我哋今日咧就好高兴请嚟咗上届嘅优胜初创企业家 Mariana 咧，咁就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哋喺创业快线 Startup Express 所经历到嘅东西噃。Mariana， 早晨 ，Hello， 大家好。 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分享一下咧？点解上年会参加创业快线呢？ 可以啊，我哋嘅葡萄酒一站式交易平台咧，系利用大数据分析啦，同埋人工智能嘅演算等科技啦，为求令到双方可以提升到葡萄酒价格资讯嘅准确度同埋透明度，去协助葡萄酒嘅爱好者咧，更加有效咁管理同埋收藏，从而可以令到推动葡萄酒嘅资产化。咁同其他嘅初创 startup 一样啦，咁其实我哋都系面对紧同一个难题，就系点样将我哋嘅业务咧去推广出去，咁特别系海外嘅市场啦，咁去点样令到更多人去认识到我哋嘅品牌咧？所以咧，我就决定咗去参加创业快线 Startup Express 啦，令到更多海外潜在嘅投资者可以了解到我哋嘅平台，帮助我哋去迈向国际。咁今次咧系好荣幸可以成为香港贸发局创业快线优胜初创之一咯。 啊，咁唔知咧可唔可以都同听众咧分享一下创业快线咧，无论喺建立人脉啊，又或者系拓展市场，或者系寻找资金方面，佢哋系点样帮到你呢？ 创业快线其实系比较一个全面嘅培育计划嚟嘅。咁从各方面去应对初创企业嘅需要啊，例如有培训工作坊啊，同埋商界领袖会面等等啊，考察大湾区同埋海外嘅机遇啦，参加内地同埋香港甚至系国际嘅展览会啦，以至到品牌宣传都包括喺里面。咁所以其实系一个全方位点样去协助我哋初创企业去建立人脉啊，拓展市场同埋揾资金咯。咁参加创业快线呢，系令到我哋去拓展中国市场呢有更新嘅视野啦，尤其系获得香港贸发局嘅安排之下啦，同一啲中国市场嘅专家嘅会面，令到我哋可以掌握到呢中国投资者呢同埋喺内地举行路演，即系 roadshow 佢哋嘅文化，包括可能怎样的内容啊，衣着的谈吐啊，甚至乎是一些譬如可能有潜在的投资者会问的问题等等呢，其实都是可以透过参加这些这样的活动啊，来令到我们可以了解投资者对我们平台的看法咯。另外就是呢，透过香港贸发局呢，其实我们对大湾区的政策呢都是加深了认识的。就特別在前海深港青年創新創業夢工場這些這樣的 initiative， 對於我們創業者呢其實是一個一站式的支援，那怎樣去協助香港的企業呢在內地落戶等等是非常有大的幫助的。參加了創業快線的活動之後，我們呢對中國市場其實又是有更多的看法了。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凭你讲心理， 办公室嘅装修间隔规划都可能影响到上班族嘅健康。从办公室心理学角度嚟睇。好的工作环境一定要有一个公共空间，等员工放松休息，还可以同其他同事交流互动，进而降低寂寞感，减少身心症状。嗱，呢一个咧就唔系好似之前嗰啲乜嘢效应乜嘢效应咁啦，呢一个咧就真系based上一份嘅研究报告嘅，就系讲翻一个办公室里面嗰个设计啊，即系你个装修啊或者摆位系点咧，同你个员工嘅身体状况、身心嘅状况啦，都系有密切嘅关系嘅。咁我讲少少嗰个研究得出嚟嘅结果，咁睇下小白同埋阿钟哥咧，你又同唔同意啦？佢话根据咧2015年美国嘅疾病控制同预防中心发布嘅年报咧嘅资料显示啊，同工作场所相关嘅疾病咧，系令到美国每一年嘅经济损失超过2250亿嘅美元咁多嘅。咁佢就显示到咧，办公室个空间嘅设计同员工嘅健康情况咧，都系息息相关嘅。咁嗰项研究嘅计划咧，就观察咗231名咧办公室嘅上班族。咁啊，受试者即系嗰啲接受呢个测试嘅朋友仔咧，就佩戴咗一个压力同活动感应器，咁就要嚟咧观察下佢哋嗰个活动嘅情况嘅，同埋承受几多嘅压力。咁做完呢个测试之后，结果就发现啦，同坐喺比较私人办公室嘅员工。去到相比咧，喺開放式嘅辦公室嘅上班族身體活動就會較為頻繁啲。嗱，即係我諗佢意思就係有一啲叫做私人啲嘅，即係可能每人有個房，係啦，即係大家會喺一間房裡面自己做自己嘢嘅，嗰啲就叫做有私人辦公室嗰啲啦。比較喺開放式，即係可能即係大家每人一個 partition， 咁啊一個大嘅範圍，大家會走嚟走去啊咁樣嗰啲嘅工作。朋友仔咧，平均啊嚇，嗰、那個活動咧係會多出32%嘅， 即 係開放式 的 有一個common area 嘅， 係啦，開放式嗰只咧，嗰、那個、活動嘅頻率就會多啲啦，咁會多出一啲嘅活動量，咁研究咧亦都證實啊，喺呢個辦公室活動較多嘅上班族咧，壓力係會較少，咁啊比起活動少嘅人咧就減少咗14%嘅嗰個壓力，咁佢咧就講咯，佢話其實咧辦公室主要就分兩類啦，一類就頭先講嘅比較私密啲，即係封閉式啲嘅空間。咁一啲咧就係比較開放式啲嘅，叫 common area 嘅。咁佢based on呢一個研究報告咧，佢就話其實咧佢強調啊，辦公室應該要多啲嘅common area， 有啲咧公共嘅空間，咁等啲員工咧又可以即係喐下啊，傾下偈啊，咁啊自己又會即係唔使成日。頭先所講啦，即係久坐就成疾，仲要影響到你個大腦嘅運作，係啦。咁跟住身心嘅方面咧都受到影響。咁你哋覺得一間辦公室個設計係咪應該係咁咧？ 嗱，所以咧呢個調查係俾啲打工仔啊嘛，俾打工仔嘅，真係俾打工仔嘅，大家就被蒙騙咗啦。打工仔最希望係乜嘢？有自己間房啊！你打工嘅时候，其实我最想系咩啊？你唔好俾咁多公共空间我啦，我好想系有自己嘅办公室啊，去到最后，咁我先至可以升职啊嘛。即系自己独立一间房系一个办公室，系我身份嘅象征，系我地位嘅保证啊嘛。咁如果系 open area， 其实蒙骗大家嘅啫。周围喐下啦，好健康啊。咁其实你去到最后，你想留喺一个公共空间。还是想有自己间房 間？咦，但系你突破盲抢喎、咁即是话嗱，即系普遍嚟讲啦，高级啲嘅职员啦，就应该会有自己间房嘅机会就多啲。 梗系啦。 咁冇咁高级嗰啲咧，就你 common area 啦。咁但系根据呢一份嘅报告嚟讲，咁会唔会 common area 嗰啲员工咧，其实身心都健康啲？所以咧，你成日听到呢啲员工就话老细有病噶咁，就因为佢成日匿埋咗一间密闭嘅空间。 制有病，系你大家诅咒嘅啫。呢个老细 诅咒到有病， 有病噶。 会唔会系因为 就因为佢身心都唔健康，成日匿埋喺间房。 老板间房咧，嗱佢升到某一个位啦，佢又唔系最大嘅老板，咁佢有自己间房，但系间房咧又唔够大俾佢踱步，佢又要坐喺度行行啫。或者企喺度都冇乜幾步喺度行咧，又坐翻低。咁佢嗰個叫做就算有自己嘅房咧，佢都冇一個足夠嘅活動空間。 咪所以佢咪不斷要去再升職， 再升職 要升到去最頂，就自己一層嗰啲咁樣。 係啦，繼續揸住啲下屬幫佢升職。咁、但係咧，我又咁諗，如果你話有啲公司咧，佢哋嗰個 common area 或者佢哋嗰啲員工嗰啲房咧，即係好大，大到係一個公共空間。例如有啲好似賣手機嗰啲咁樣咧，咪個公共空間好大嘅。其實佢哋翻工噶， 係 係咪？咁佢哋又行嚟行去嘅喎。 即係面書啊，嗰啲搜尋網站嗰啲公司嘛。其實咧，佢呢一個報告佢都有補充嘅。佢話因為咧，我都知㗎啦，啲老細一睇到咧就話：呵，你啊辦公室走嚟走去咁樣，活動頻率又咁高，即係冇坐低喺度做嘢啦咁樣。咁佢就話其實咧， 坐低又唔一定喺度做嘢嘅，有陣時老闆應該咁 諗。呢個一來啦，二來咧就係佢話從事一啲比較需要創意、大家多啲交流嘅工種咧，咁可能我辦公室咁樣嘅設計就會比較好啦。即係譬如頭先你所講一啲廣告公司啊，或者需要即係大家去 brainstorm 嘅，咁可能你真係喺嗰間公司嗰個踩下單車啊，咁樣係 冇台嘅，一人一個 pad 咁樣就周圍行。 不如你係寫電腦程式嘅，你有個common area 其實冇乜意思，因為你都係好聚精會神喺自己部電腦前面嘅啫嘛。咁你唔會話啊，我做下嘅時候，不如我嗰度跑兩個圈啦，跟住翻嚟再做下，係唔會噶嘛。即係好似崔傑同話齋。睇工種嘅啫， 係啱啊啱啊，即係要創意嘅咧，就俾佢哋行多啲，踱步多啲。 你做創意嘅，你叫佢坐喺辦公室， 佢又 條橋出嚟啊，咁啊真係大件事，唔知點 變屎橋 啊，真係屎橋。所以真係喎，你唔係講笑，所以成日話即係好核突，講翻係踱屎橋咁樣啊。你真係要離開咗你個辦公室，但係你又冇一個公共空間。唯有去廁所咯，咁你去到啊，覺得我去咗第二個世界啦，咁你喺嗰度就會諗到嘢。 巧嘅嘢真係突然之間出嚟嘅， 係啊， 好奇怪！你越諗佢，佢唔出嚟，匿埋嘅喎。啊，你唔揾佢嘅時候，佢自己彈出嚟嘅時候，真係咁， 好奇怪， 好奇怪。 不過我覺得咧，呢一個嘅研究咧，唔知可唔可以都應用喺學校嗰度？即係既然佢講到即係身心嘅健康啦，因為其實你翻工同翻學一樣啫嘛，你一個禮拜都翻咁多日㗎啦，都咁長時間喺嗰個環境。咁如果你話翻工長時間坐喺度，又冇乜點樣同人哋交流嘅，咁樣就會即係自己喺度唔喐嘅，就會影響到你身心嘅健康。咁其實係咪翻學都可以即係有多啲嘅空間？可能未必係， 所以有球場咯。 系啦， 我踢下波啊！ 時間要多啲咯， 或 者嗰個座位啊，我記得咧，以前有啲學校咧，佢未必係即係咁樣排排，即係每人一個位，跟住有隔幾行咁樣。有啲咧好似係大台咁樣，即係一張圓桌咁樣咧，或者長方形嘅大台咧，大家係圍圈坐嘅，即 係 我對住你，你對住我。 有 啲學校係咁樣 嘅。我 有 坐過嘅，即係睇咩科啦。嗱，以前有讀過呢啲，譬如工科嘅時候咧，就一定係咁樣坐嘅。咁一張大嘅，譬如係木工或者金工、電工台，其實一張大嘅。咁大家一齐咧坐喺度，咁好似食饭咁样嘅。咁但如果你话上翻，譬如Jogger嗰啲最普通嗰啲堂嘅话咧，你又系坐翻自己嗰张台。咁但以前咧有好多，譬如小学嘅时候，我都有好多方法咧，就自制呢啲叫做活动时间。咁你坐喺度一定好闷噶啦，细路仔一定周身喐噶嘛。咁我有个同学，我坐最后，有个同学坐最前嘅，成日点样揾佢咧？上紧堂嘅，掉个擦胶去前边， 即系叫佢 行。 系咁样，叫佢。 跟住咧，掉完个擦胶之后，行过去揾佢咯。踎喺佢侧边，同佢倾几句。 系啊系啊，扮执擦纸胶嘛。 跟住俾人话啦，阿伯，你做乜嘢啊？執擦膠，不過都開到穿崩嘅呢啲叫。 不過正話崔傑同講話嗰個辦公室嗰度咧，咁佢有冇一個寫明？譬如話個辦公室有幾多人，要需要有幾多空間？如果個辦公室得兩個人做嘢或者三個人做嘢嘅，其實你需唔需要有一個公共空間咧？嗱，又或者如果佢五六十人做嘢嘅，好大嘅，咁個公共空間要幾大咧？ 球場咁樣嘅咯喎， 佢有講嘅，但係你自己換算翻，因為佢係用平啊，即係一平去到度嗰個。嗰、那個範圍係啦係啦，佢話如果辦公室只要一平嘅話咧，咁喺裡面成日坐咧就會唔得啦，即係太細啦，即係起碼你要多過呢一個一平啦。咁佢話視野範圍咧都要超過四平先至叫做好啲，因為如果喺四平之內咧， 個設金尺係啦， 咁啊八穩啦， 視野咧就會比較窄啊，容易咧令到人產生呢個負面嘅情緒，開始覺得孤獨，因為睇嚟睇去。 都系咁窄嘅，点解个世界都系咁样嘅？咁样 而家有好多微型办公室，边有四平咁大啊？真系两张台、三张台嘅咋？ 系啊，所以自己谂谂计，睇下点样啦。 唔知你最惊系乜嘢咧？系一种动物、一个状态，定还是系一件事嘅发生呢？恐惧症英文咧会叫做 phobia，phobia，phobia。都市人十居其九都系低头族，手机永远不离手，似乎已经成为咗佢哋身体嘅一部分。如果有一下佢唔系同你身体嘅任何部位接触住嘅话，可能你都会产生恐惧。到底呢一种冇手机喺身就好恐慌嘅状态，我哋应该叫做乜嘢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小声小声怕怕落，哎呀哎呀哟，小声小声怕怕落，哎呀哎呀哟，小声今晚去拍拖，这冤鬼跟住我，冤鬼一嬲会喷火，我心惊胆又破，点解撞正鬼，皆因我讲多错多，小声小声怕怕落，哎呀哎呀哟，怕落，哎呀哎呀哟！早知今天有恶果，皆因当日错。小生一生最怕鬼，苦海怎度过？点解撞正鬼？皆因我讲多错多。 冇咗手机喺身边就会出现恐慌嘅症状，我哋可以叫做 nomophobia。nomophobia 呢一个字并唔系讲笑噶。当你用手机嘅时间越嚟越长，你对手机嘅依赖程度亦会越嚟越多。长此落去，人就会容易有焦虑嘅状态。只要一见唔到部手机，掂唔到部手机，个人就会情绪紧张，甚至失控。严重起上嚟，甚至会有飙冷汗、打冷震同埋呼吸困难等等嘅症状。今日开始，我建议你尽量减少依赖个手机，以免患上无手机恐惧症 nomophobia 啦。 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来自日本唱作女歌手 Aimeo 爱妙的全新作品，也是她2021年最新的一首歌曲。她说在家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不断尝试挑战自己，例如创作一只最难唱的歌曲、最高音的歌曲，将自己认为最复杂的音乐都放在这一首 Super Girl 里面。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可以听一下到底她这首歌是不是真的这么难演绎呢？爱妙 Super Girl。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Aimeo 爱妙 Super Girl。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8:52了， 是 Kitty 同埋 Barbie 啊，讲下呢一个都几搞笑啊。话说咧，台湾有个网友咧就喺屋企执嘢，执到一本书咧，大概45至50年前嘅书啦。书名叫咩咧？怎样交女朋友咁样吓，咁啊成为咧50年前嘅追女秘笈啦。咁样入边咧收录咗咧50句咧向女性搭讪嘅开场白， 系 唔知套用今时今日。仲 work 唔 work？ 我估，小姐你好面善、哦。 应该有啊嘛， 呢一句咧都劲啲，但系咧佢成本书入边咧都废废地嘅，同埋咧都系啲搞笑嘢嚟噶。譬如有一句万用句啊吓、啊，譬如我而家要即系同阿芭比搭讪。哇！今日天氣真係好好 啊！ 哇！天氣嚟講，但可能、這個、叫追女仔搭訕。 可能五十年前咧，已經係好時尚噶啦，已經係好破格噶啦，或者好夠膽色噶啦咁樣。因為可能五十年前咧，啲人比較腼腆啲， 即係唔講嘢嘅。 係啊，我記得嗰陣時未地下鐵碰著他嗰個年代咧、，Danny 嗰個年代咧，即係你真係碰著嘅啫嘛，你唔會夠。咁夠膽過去， 齋睇唔敢搭 訕， 直至到有呢個檸檬茶嗰個廣告， 咦乜咁啱 嘅， 先開始踏出第一步就係偶遇啦。係 啦，因為嗰陣時咧呢招係高㗎。 你有冇試過搭人訕啊？我 都有啦。 咁你點啊？不過你慣啦係嘛？因為你個人 佢 個比較開朗， 唔係咯？佢啲應酬式嘅搭 訕，佢係直接俾個 number 你啊。 我都冇， 想唔想發達啦？ 冇啊。 咁你點搭訕咧？ 冒獵我。 你开场白系咩？咁你如果你有试过搭讪， 我谂翻先。突然间你咁样讲，我都谂翻旧时系点样搭讪。 你好面善啊！ 我细个未即系 全子仔定系 冇喺巴士嗰度。 喺巴士 say 个 hi。 系啊， 即系就咁 hello。早晨，我即系同佢讲声早晨。 我读男校噶、其实我系好鹌鹑噶，细个你真系有所不知。 但你鹌鹑得嚟，你都够胆鼓起勇气、 就 是，其实又好勇敢、啊。 搭咗一年，临尾写纪念册嘅时候先豁出去咋，你又点知道呢 即系第二张纪念册俾佢，可唔可以写低、 啊？我哋嗰阵时有架巴士咧，屋企住钻石山，有巴士就经呢、這个新蒲岗同埋龙普道嘅。 系 咁阵时觉得啊，龙普道嘅女校都。好劲喎， 靓方面啊，你意思系 靓啊， 系 啲旗袍又着得好，系咪先？读书又读得好咁样，唔系呢个分享嚟嘅啫。你哋两位有冇试过俾人哋搭讪啊？ 都有噶，我唔记得。 但唔系 变 态佬，你冇突然间谂有啊？ 最深刻嘅系变态佬， 有啲变态佬系咁喺我旁边猛烈咁样呼吸， 系啊， 真系有啊， 有啊，我试过一次，好惊。但系我其实呢个咪离咗题啊！ 唔紧要啊， 我想知 你有啲正确嘅搭讪方法，有啲唔正确嘅搭讪方法，可能嗰个人唔系变态咧，只不过见到你。 佢唔系啊，佢直头嗰个搭讪方法，佢行埋嚟讲咗一句说话。 哎呀， 佢话我俾500蚊你，你陪我玩啦咁样。 哦，咁啊真系唔系咁好。 系啊，跟住我超级惊，跟住好彩我好醒，我即刻走咗去一间士多嗰度啦。 嗯， 系啊。 但真系会惊噶， 真系 惊啊！ 哇，你咁细个， 心理阴影面积。 类似嘅经历我都发生过一次，都系读紧中学未毕业嗰阵时啊，经过一啲以前唔知道某啲行业比较繁荣嘅地方咧，真系会有呢啲情况噶。 系咁啊，但系你哋都拔足逃跑啦， 梗系啦。 但系其实都有个心理阴影喺当中嘅，我 相信 有啊，系啊。咁啊，所以咧，如果你系正头正路嘅话咧，就唔好用头先嗰啲开场白啦，嗰啲都唔啱啦。 嗰啲天气啊，嗰啲嘢好啲嘅，舒服啲嘅。 系啦，五十年前系点样搭讪嘅？ 唱散纸得。 类似啦，即系譬如咧，芭比攞住个袋啦，咁就会同，小姐，你的袋好似好重喎、 哇，呢、這个我好惊喎，个袋 佢有后续嘅，佢有后续嘅，你听埋我讲你个袋好似好重喎、不如我帮你攞啊，因为咧会整伤你娇嫩嘅双手咁样咯。 我唔中意呢个喎、 啊，呢个财物嚟嘅，点可以俾你啊？ 五十年前啲人真系咁样， 一去冇回头啊！ 系啊，真系咁样答、啊。 喂，我觉得其实最简单嗰啲问你借嘢得唔得？小姐唔好意思，你有冇 tissue？ 呢啲咪几好？ 呢啲好啲、啊。 可能五十年前真系唔兴带纸包装嗰啲一包包嘅纸巾出街咧，大家都系用紧卷纸咧、 哦。小姐 真系咁噶， 可唔可以借条手帕嚟？ 啊，系 唔卫生呢？ 系啊，有一个好笑，因为台湾书本咧，佢系咁样讲嘅，有一个话：小姐啊，你系咪成日食胡萝卜噶？ 点解？因为食到萝卜嘅。 佢后面有个潜台词出翻嚟就系你嘅。黑眼睛那么漂亮，所以你就会咁样问啦，咁样系啦，咁样。 但系几得意，我觉得呢个都虽然佢好古怪， 系啊， 即系无啦啦有人问你，你咪成日食芝麻糊噶？你头发好靓啊，咁你会觉得 好 搞笑？ 好古怪，但系五十年前可能真系咁啊。佢有好多呢一类套路嘅问题嘅，包括话，你是混血儿吗？咁样系啊。 诶，呢个咧。 真係唔係五十年前喎、啊，唔係問我，我點睇都唔似汪佩儀啦。 你雖然都係一個靚女， 我 頂 多係混新界嘅啫，我都係沙田混九龍嘅啫。唔係啊，我嗰時咧，我有 friend 啊，佢喺外國嗰邊讀書嘅，讀大學嘅，咁佢都係大我幾年嘅啫。咁佢婚禮嗰陣時咧，佢就真係公開話佢點樣去識佢個太太嘅咧。佢哋就係、是都係去咗外國嗰邊讀書，咁就喺花園即係球場嗰度咧，佢真係行埋去同我個女仔的朋友讲，佢话：诶，你系咪 Max 嚟啊？咁样，佢即系第一句就系咁样讲我。 跟住得唔得？ 咪结咗婚咯， 掂咗咯。 所以即系五十年前嘅嘢，有啲都去翻现代都仲 有 用。 有啲 work 噶，同埋你睇一睇个封面，怎样交女朋友呢？真系 喂，前面封套咁， 其实都 keep 得几好。即系偶尔如果有啲书咧，即系好似武林秘笈咁样啦。呢个就被誉为追女仔秘笈啊。当然啦，即系台湾方面嘅网民就攞出嚟笑啦。咁啊，亦都喺下边有多叫做网民都喺度话：哇，今时今日你讲呢啲啊，就算你问翻啊。已经啊，成七十岁嘅婆婆啊，佢都唔会 理你 俾你答散答得到啦，大佬。 讲开呢啲旧书咧，我有一个好快可以讲嘅，就系咧佢话有本书啦，我唔知道真定假啦吓，咁啊搞笑咁讲，佢话 How to Change Your Wife in 100日咁样 ，in 100 days， 咁样一系改变你太太 wife 咁样，就话好多、啊，跟住后来咧先发现原来佢打错字，其实系 how to change your life in 100 days， 跟住即刻咧咪消情滞销，好似滞销啊！ 呢个真系 change your wife， 我哋唔需要 change your life 系啊。 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道近住兴田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东港中心，东隧嘅九龙去香港排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北角政府合署一段挤塞，龙尾就在东隧出口。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就龙盘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观塘绕道去油塘落返伟业街的支路就挤塞，龙尾在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奇德专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在马场对出。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为帮助企业周转，政府已延长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的百分百担保特惠低息贷款到今年底，并提高贷款额到最多18个月薪金及租金或600万元，头18个月可以还息不还本，如需要更高贷款金额，计划还提供八成和九成信贷担保，详情可向参与贷款机构查询或浏览 hkmc.com.hk/sfgs。 像我般繁，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递紧。 晨啊，先同大家咧睇睇美股表现啊。道指收报咧33,171点啊，升咗98点啦，创咗收市嘅新高嘅。标普五百指数跌3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79点啊。睇到咧，港股方面 ADR 依然有得升啦。咁啊，临近啊月结啦，咁啊理论上咧啲好仓就会涌现嘅。咁啊睇嚟咧，股市咧都有啲机会向上升啦。 唔知道你有冇打过乒乓波呢？目前市面上可以买到嘅球拍都系两面嘅，分别就系呈现红色同埋黑色。包括职业球手喺比赛上所用嘅球拍都系咁样嘅。啊，点解会有两只嘅颜色嘅咧？吓，其实最早时期嘅乒乓球咧，并唔系分咗黑色同埋红色嘅，选手系可以根据自己嘅喜好去到黏贴一啲嘅胶皮嘅。咁啊，但系由于选手喺黏贴嘅过程入面，正反两面都是同一种的颜色，于是乎就会令到没人估得到到底这个波的去向是有旋转定还是高速球呢？60年代末去到70年代初的时候，前中国乒乓球总教练蔡振华当初就是用两面都是黑色的，一面旋转球一面高速球，可以说令到对手头都晕晒，球路太过飘忽不定，一时旋转一时高速是捉摸不到的。最终由于投诉太多，国际乒联亦都针对呢一个情况修改咗呢啲规例，规定球员嘅球拍必须系两面分别系红色同埋黑色嘅。不过纵然分咗两种颜色，其实中国乒乓球嘅实力大家仍然有目共睹啊！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一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晨光摩的卡。 今日朝头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咁啊电话侧边咧就有 Sheila 喺度嘅，早晨 Sheila。 系啊，早晨啊，白元浩你好。 你好啊，晨光 Morning Call， 咁啊有啲乜嘢点唱祝福啊，送俾边一位咧？ 我想送俾我个喺新加坡女婿个女，咁佢就系农历生日，咁啊今年又系佢嘅本命年，咁祝佢生日快乐咯。因为始终阿妈妈喺香港咧照顾唔到佢，希望佢自己努力啦。咁我。都会隔日或者隔两日会同佢视频啦，或者倾下电话嘅。始终都系好似争咁少少咯。咁啊，祝佢生日快乐。 咁当然系啦，不过要问咗阿女女叫咩名啊？ 佢叫悠悠。 悠悠，咁啊悠悠 ，Happy Birthday 啦，系咪先？咁啊悠悠系嫁去新加坡啊，定还是系去新加坡做嘢读书？ 我系移民过去嘅，咁佢喺嗰边出生，咁就系而家叫做真正嘅新加坡人啦，土生土长啦佢。 哦，即系已经系新加坡啲人啦，啊。 系啦，因为喺嗰边出生。 系咁啊，佢咁啊农历生日啦，咁啊除咗祝福佢之外咧，会唔会都谂住有啲乜嘢庆祝嘅方法啊？会唔会隔住个 pad 啊，同佢见下面啊，睇住佢切蛋糕啊咁样？ 因为始终佢哋嗰边嗰个生日就唔系咁注重嘅，咁就蛋糕就佢啲家姐啊或者阿哥会同佢去食饭啦，但系就唔系当日咯。 嗯， 咁我就会同佢视频啊或者通电话咯。 嗯，系啦，咁啊而家就冇得去新加坡或者要飞咧，都系好难啊，因为又要隔离啦。咁啊，系咪有冇打算咧？就系话一有机会飞得嘅啊，啲防疫措施已经做得好足啊，甚至乎唔需要再隔离嘅，即刻飞过去揾佢先。 会，因为呢个系我个惯常嘅习惯嚟噶，只不过系而家系要隔离，我系怕咗嗰个隔离咧点适应，咁我就冇过去。咁就如果佢通关真系可以过到去嘅咧，就算喺屋企隔离我冇所谓，但系佢指定我喺酒店隔离咧，我就有少少。 哦，咁就系啦。咁你横掂喺酒店啊，咁不如咧留翻喺香港悭翻个钱好过啊，系嘛？ 一来啦，同埋始终惊自己嗰个适应能力唔系咁强咯。 嗯。 咁等佢真系可以通关嘅时候咧，就马上会飞过去噶啦，因为真系两年都冇见过佢哋咯。 哇，咁真系好耐啦。咁啊，一定要咧就趁住呢一个可以通关嘅时候咧，就快啲飞过去。飞完过去啦，啊，同女女团聚完啦，翻嚟又打电话上嚟，晨哥 morning call 同我哋讲翻啦，有几咁开心。 自己佢而家自己喺度读紧大学噶嘛，努力加油啦，阿妈喺后边支持你。 好啦， 样样都系靠佢自己啦，唔该晒。 明白，多谢晒。 点歌得唔得啊？ 可以，你想点咩歌啊？ 刘德华嘅《爱佢一万年》，即系爱你一万年。 哦，好，冇问题，就帮你揾呢只歌。多谢你嘅电话，拜拜。 唔该，拜拜。 刘德华嘅爱你一万年啊！如果大家咧都想有啲信息啊，想讲俾你嘅亲爱嘅朋友啊、屋企人听嘅话咧，而家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嘅，讲低你嘅祝福啊、鼓励，送首歌俾佢啦。而家可以打电话嚟噶啦。嗱，时间嚟到早上9:12啊，直播室咧见到李嘉仁小明医生，早晨， 小明医生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 嗯， 今日又系一个好嘅一日开始啊， 嗯， 希望我哋个个都要努力啊。啊，有一个开心的心境， 嗯， 因为其实真的不易，在现在这些这环境，啊，有最近又听到一些朋友这个，啊，又要走了，嗯，尤其是智叔这样，啊，这个胃 突然间离开这样， 啊，这个是，嗯，即是开始想想胃癌你究竟是不是很常见的呢？其实在全世界来讲呢，他说是这个是癌症呢，他是排第五位的， 嗯， 咁而因為癌症而死嘅咧，係第三位， 嗯， 即係都係好容易死。咁啊，點解咧？因為佢嘅病徵冇乜特別嘢嘅，譬如你發覺啊，呢排咧好似心口嗰度啊有啲火燒感覺啊，好多胃氣啊，啊又嗰個胃有啲痛啊咁樣，即係我諗個個都有噶啦，啊冇乜胃口啊咁樣，咁呢啲無論大人小朋友都有可能有呢啲咁嘅早期嘅唔舒服嘅象徵。咁啊，當然後期啦。如果你有胃癌咧，又會體重驟降啊，有啲面黃啊，咳血啦，啊，唔係嘔血啊，唔係咳血啦，啊，嘔血啦，啊，吞嘢吞得唔啊好辛苦啊咁樣。嗱， 嗯， 但係咧胃癌有一樣嘢咧，佢就好難咧，就係，是，好多時候係好後期你先發覺到噶， 嗯， 因為個胃好大。如果佢喺某一個角落頭開始。細胞變異咧，你係唔會察覺到嘅，唔察覺到。咁所以離親咧，就通常都見到係好後期， 嗯， 而好後期咧，佢哋嘅死亡率係相當高嘅。 嗯， 譬如喺兩個地方，好胃癌係好多嘅，喺南韓，喺日本。 嗯，有咩共通點咧？呢，啊，兩個地方 咁啊，要揾點解咯喎？啊，咁啊，胃癌點解咧？咁啊，揾原因嗱。你話喺遺傳咧，就大概只得10%到嘅啫。但係咧，如果你話啊有冇食嘢有關啊，咁啊諗住，咦泡菜喎，嗰啲 pickle 或者醃製嗰啲，好多時醃製物啦，啲泡菜啊咁樣，可能係一個好大嘅原因。你睇南韓。好，嗯，多人食嘅啫， 嚇，啊！又話嗰啲咩乳酸菌可以令到腸道健康嘅， 呢個你諗你啦，呢，這個 哦，即係兩個講法都有， 係啦，呢，這個嚇，咁啊，仲有咧，當然我哋呢幾年成日講啦，幽門螺旋菌啦， 嗯， 幽門螺旋菌咧，發覺咧喺胃癌嗰度咧，有60%嘅病人咧係有幽門螺旋菌嘅， 比例好高喎， 啊，比例相當高嘅，仲有，嗯，如果你係時時食煙嘅話咧， 嗯， 又係有啲咁樣嘅。可能的傾向多啲咁多嘅。 啊，我想問一下李醫生啊，因為我自己咧都試過做個幽門螺旋菌嘅測試，都搞大半日㗎，即係吹氣啊嘛，係啊係啊。 咁耐 啊？係我唔係，因為我喺樓下嗰間度做咧，我唔知係咪佢要等啊咁樣咧，搞咗個大半日，咁啊 touch 即係最後就冇事啦。咁但係如果真係唔好彩揾到哦你有喎咁樣，咁係咪都要接受一段長時間嘅治療？定係唔係啊？食咗藥咁啲菌就走㗎啦咁咧？ 咁啊叫做。你係長時間都係兩個禮拜啫， 哦， 即係都要服藥兩個星期。 係，即係大概嗱兩個星期就穩陣，係不同嘅抗生素，加埋呢個所謂 PPI 呢個胃嗰啲特效藥，好啊。但係你食咗之後，希望好翻曬啦。咁但係難保會唔會再翻發咧？ 嗯， 係嘛？即係啲係啲好容易惹到 嘅。係點樣惹翻嚟嘅咧？ 其實是所謂食嘢嗰度入嚟嘅，唔，嗯，係空氣中， 都係病從口入啊！ 但係好多時候你好難揾噶嘛， 係，嗯， 你揾唔到啊！小朋友由幾歲開始已經可以惹到噶啦， 嗯， 有呢個病菌未必一定話你一定有胃炎，未必一定有胃 cancer， 嗯， 就係咁嘅問題， 係， 啊，所以呢度咧，我諗相信個研究咧都要繼續做， 係， 好啦，因為個病徵咧，胃癌啊。 同埋普通胃病係差唔多嘅啫。咁、 嗯、 所以好多人話：，我都胃有事啊，聽下食粒胃藥搞掂啦咁樣。變咗好多時候咧，病向淺中醫咧就好難嘅、 嗯， 因為你根本冇乜特別啊嘛。咁、嗯、所以話有好多時候照胃鏡啦。嗱，點樣知道你有冇胃癌呢？普通照 X 光是照不到的、 哦 啊、記住一定是要、所謂照胃鏡、啊、一條管放入去胃裡看清楚、啊、有可疑地方呢就拿一些化驗去做、嗯、這樣你才知道有沒有事。 現在有沒有進化到去到一些沒那麼痛的方法的？我經常聽人家江湖傳聞說我照胃鏡這樣塞進去喉嚨那裡、嗯、很痛的、 不會很痛， 不會的， 不會很痛的、okay、現在因為很多時候呢你去到打一口針、啊、等你鎮靜下來啦，這樣放進去、 嗯 啊、有朋友試過呢、一做完之後立刻去做show都有的、 啊，我听过有话咧，系咪有啲系食一粒药丸就可以照到？嗰啲系咪好贵啊？价值不菲啊！ 等间再同你讲呢、這个， 未影摄录机咁样 系 啊，就咁吞落去。 呢、這个就系、是、系咁样去照照，其实照唔系好辛苦嘅啫。 嗯， 吓咁啊，当然你如果你等公家就有排等啦，系嘛？如果你等私家嘅快好多嘅，咁啊钱大概。4000多又有，5000多又有，系、嘛？呢、這个已经系一个好好简单嘅所谓简单嘅研究嘅睇法嘅，所以唔使惊。有需要嘅话，你自己好担心嘅话，咁去照胃镜咯。 嗯、 好啦，头先你讲话可唔可以即系所谓照咧？其他方法咧？嗱，其实咧好多都系做紧研究噶啦，肠道嘅容易啲嘅检查。包括我哋最常見嘅所謂大腸癌， 嗱、嗯、 大腸癌咧，第二樣嘢咧又係好多時候咧要揾條管塞入去啦，啊照下邊嗰度，咁當然又係要嘥少時間啊，又要麻醉啊，咁啲人又好恐懼啊咁樣啦，咁、啊照腸鏡咧就仲辛苦過照胃鏡，點解咧？照胃鏡咧，你係只係嗰朝早唔食嘢啊？啊、只是喝清水啊咁样、 嗯、 就是空下个肚就得啦。但是照肠镜呢你就要先要清咗啲肠嘅嘢。咁、先几日呢就唔好食咁大餐 啊,、 嗯、 啊然后呢就先一两日要喝清水 啊就快啲放大便药啊咁、哦、样。先一晚呢就屙到你趴喺度咁样啪啪啪帮人发解呢啲。咁、清咗啲嘢然后先照。咁有咩好啲嘅方法呢？尤其而家呢一排又話新冠啊，好多人都怕去醫院啊，同時亦都驚啊，因為腸道係可以有新冠病毒噶嘛。 嗯。 咁、做嗰個都驚嘅喎，其他啲工作人員哇做一做嘢，自己又領嘢，咁點搞咧？ 嗯。 咁都係你講，我哋吞一粒嘢落去個肚嗰度， 係 得唔得咧？ 得唔得？ 嗱，係有而家做緊啦。 嗯。 嗱，喺呢個英國咧，係有40个。諗住咧喺40个地方有10000多个病人係做呢樣嘢，英文就 capsule endoscopy 啊、 嗯， 即係呢、這個所謂一個囊膠囊 膠囊 啦嘅咁嘅內窺鏡，咁啊佢一吞就吞落肚，咁啊佢叭叭叭叭叭影相啦，每一秒係影2幅相，每一秒影2幅相，一路落去。大概通常咧係5至8个鐘頭，由口嗰度一路到排出，係咁影相。 係 咁啊，影相點樣接收？就係、譬如你喺個陶瓷嗰度整條腰帶，咁有機器咁啊接收嗰啲data 啦。 哦，嚇死我！以為要接翻佢，排翻出嚟之後要插翻。 最後應該會係接收翻嗰個儀器噶嘛？那個膠囊。 個儀器要唔要攞翻㗎？ 佢有冇屙出嚟㗎嘛？ 屙咗出嚟咧？ 屙出嚟唔要 㗎。唔要㗎。 哦，係咯，就話如果嗰度係 啊，係啊，係啊，唔會㗎啦，我諗唔會㗎啦。 嗯。 咁呢個好處咧就係嗰個病人。唔需要去醫院，喺屋企咧就自己做咗，咁啲data 可以 send 翻去醫生嗰度。咁、但係記住呢啲咧都係影像嚟嘅啫。你睇到，咦？嗰度好似有啲問題喎，嗰度有粒嘢喎。你最尾咧都係走唔甩，要去做一個窺鏡。 哦。 啊，無論你是胃啊、腸啊、周圍咧，你都係要真實望到， 嗯、 真實攞到啲細胞去睇，咁、 嗯、 先知道係定唔係。但係呢個咧就相當一個好嘅所謂普查方法啦，嚇、 嗯嗯 啊、先睇一睇。係，如果你係有問題啊，驚住有個腸有事啊咁樣。就用呢個方法， 第一下幫你 screen 咗先，你又冇驚， 冇錯啦，係嘛？但你話如果你話喺個胃嗰度一樣同一問題，係又係啊，你就係睇到個影像，你都係要照噶啦、嗯。如果係咁咧，不如照咗佢咁樣，所以又睇資源，睇睇你有冇時間啊。同時咧，你個危險性幾多？ 嗯， 即係好講翻呢個胃癌，譬如你係啊食煙食得好犀利嘅。啊、又是即是专系有高危啊，家族有好多人有啊，咁样咧，我哋咪早啲去照咯，系、 嗯、 嘛，系咁样啦、啊、你话泡菜有冇问题咧？咁样你自己去衡量咯， 系、 嗯、如果你真系发觉有幽门螺旋菌啦，咁咪照医，即系有嗰样就医嗰样，系冇办法噶啦呢啲啊。咁、 嗯、 但系即系同一道理喺呢个胃 cancer， 我哋讲咗啦。如果在这个、所谓肺癌又怎样呢？肺癌呢又是要怎样普查呢？普查呢有一个问题，你成日食烟的，你怕咳到犀利又瘦呢，就梗叫你照肺。但是照肺很多时候是照不到的。 嗯。 是要所谓要做个电脑扫描，是低量度的 low dose、 嗯。 因为呢电脑扫描照肺呢通常都是所谓有啲 X 光啊，有辐射啊。但是如果这几年都知道的很多人是用一些低量的低剂量的辐射去照个肺、 嗯、 看得很清楚很多。 嗯、 即尤其今次是新冠呢最看得清楚有没有事呢就是用这些方法了、 嗯、 是照 X 光是看不到的。 嗯、 所以 在美国呢如果你发觉你每一年是吃很多烟的话在50岁以上就要想話做一個呢個普查啦，係做呢、這個早啲揾出嚟、 嗯。 但係當然佢講到明，如果你已經停止食煙15年咧， 得唔得咧？ 唔使做啦，冇事噶啦，咁、哦、樣嚇、啊、就係、是啊、通常就唔使做，咁咧就希望盡量用呢個方法，50歲以上時時食煙嘅咧，早啲做呢個普查。咁、嗯、如果你停止食煙咧，永遠係好事。即係令你嘅精神健康都好啲、 嗯。 因為點解咧？食煙咧好多時候啊，我戒煙啦，咁啊又係尼古丁嘅方面咧，令到你好唔舒服，又焦慮又情緒低落。如果你停止食煙咧，就冇呢啲問題啦。咁、 嗯、 所以咧。戒煙是一件好事， 是養成健康的習慣最重要啊！好， 冇錯啦， 唔該曬李醫生， 唔該曬醫生， 唔使唔該。 我是晨光第一線的崔傑彤，可以在哪裡聽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點到10點，香港電台第二台都聽到我的聲音。我負責乜嘢環節？崔晨廚房、娛樂崔智友、辦公室心理學，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或者叫我 Kitty 都得。 晨光追踪31， 我电话旁边有 Cousin 罗启新啊，早晨 Cousin， 早晨 Cousin， 早晨 Kitty 啊，早晨啊，哦， 今晚港台电视31有咩节目睇咧？ 今晚应该有咩节目咧？咁、嗯、啊，第一咧就系7點搭七嘅时候咧，就医生与你啦，咁啊继续系讲呢个眼中风嘅。咁、 嗯、 眼中风咧分两类，咁啊有一种咧比较严重咧，即系视网膜动脉阻塞。我、哦、你视网膜好紧要噶嘛，即系佢系好似菲林咁样，你见到啲咩靠视网膜，咪啲动脉都唔系动脉啊，动脉阻塞嘅话，搞下搞下咧冇血供应咧，咁就会坏死啊，到时咧就弊家伙啦，熄咗灯咁样，咩都睇唔到啦吓，咁、 嗯嗯、 所以呢样嘢咧亦都要大家留意翻，咁去到咧今晚啊4點31咧。啊！呢、這個熱門話題啦，咁就係咧，即係好多藝人咧就宣布啊，終止同一啲拒絕使用新疆棉花嘅跨國品牌合作啦，又堅決 抵制任何污名化嘅，即系污名化中国嘅行为啦。咁当中嘅涉及嘅广告合约条款系点样嘅咧？咁啊，呢啲跨国品牌咧喺中国嘅市场嗰度咧，占几大份额咧？嗱，咁今晚咧就请嚟两位朋友啊，就系立法会议员、纺织及制衣界嘅钟国斌啦，同埋广告创作人啊，不明啊，一齐啊，喺呢一个 Facebook 同埋咧就系、是、电视嘅直播嗰度咧就倾下偈啊。即系其实呢度都几难解决啊。嗱，你譬如咧系有某艺人咁样，佢就走嚟话：，我唔同你合作啦，咁样咁啊讲嘅啫，但系未签嘢噶嘛。 系 咁，但系个问题咧啊。如果你而家翻，哇，有可能赔几亿噶，咁跟住咧即刻缩啦，讲下啫咁样。但系个问题，你喺讲完之后咧，可能咧你对于即系自己形象咧，好大损耗啊。咁于是乎嗰、那个 公司又唔想再用你咯。 系啊，咁点咧？到时佢有排搞呢样嘢啊，复杂复杂啊。好，咁今晚咧就去睇下咧，就系、是、阿、小白就可以留意一下啦。呢个日常八点半咧，大埔啊，有笪地方咧，我真系读都唔识读我个名，叫打铁印啊。 嗯， 系啦，个印即系好似有啲韧力咁样，打铁印咧，佢就喺呢一个山上边，居民就唔好多，但系 我怀疑我好似行山又行过上去，呢、這个特别嘅字系啊。 系啊，咁要热啲啊，打铁趁热啊，咁样。但系咧，即系呢个附近嘅河流度咧，就发现咧有大量嘅龟类聚集啊、 哦， 有啲啊甚至咧就系死亡咁。点解嗰度喂 沙咁多龟嘅 咧？咁于是乎咧就有龟义工咧，龟义工好想想间救龟啦。咁同埋咧。分別咧就聯絡附近嘅寺廟啊，提醒啲善信咧唔好再放生嗰啲龜啊，係、啦，因為你放咗喺野外咧，佢即係嗰笪地方根本會有水啫，有冇食物咧？ 生存唔到啊， 係啦，佢又識唔識揾食咧？即係你餵慣咗佢嗰個速度啊，可唔可以捉到啲食物咧？咁樣都係一個問題。咁、另外講到食咧就好緊要啦，今晚咧。九点半啊，历史二三事咧，即系寻找名画最后的晚餐啊、 哦！ 最后的晚餐咧，呢幅画咧就系、一幅湿壁画嚟嘅。湿壁画就系即系喺啲嗰啲批档啊未干嘅时候，就已经落颜料咧，等佢即系永久食咗喺嗰啲批档里边、 嗯。 但系咧，达文西咧，佢喺用颜料方面咧。就比较執着嘅，咁佢嗰啲颜料唔系咁襟啊，咁、加上咧，原来个湿壁画咧就画咗喺呢一个饭堂附近啊，咁好重湿气啊， 湿得滞啊， 系啦，咁所以咧就剥落咗，咁究竟点样搞咧？今晚可以睇睇啦。 唔该，Jason，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在北京继续第二日的会议审议修订基本法附件一同意，预料就完善本港选举制度的决定进行表决。全国人大法工委主任、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沈春耀，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主任、港澳办前主任王光亚，今朝早前往人民大会堂准备开会的时候，未有回应是不是今日表决修订草案等的问题。人大常委谭耀宗日前话，预计两日的常委会会议会在今朝早大约11点结束。据了解，当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修订两个附件草案的议案并作公布之后，特区政府今日稍后会举行记者会讲解未来的工作。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目前本港无条件大规模放宽防疫措施，如果百分百回复正常活动，例如重开其他表列处所，一定会有风险。他说，虽然现在疫情缓和，有时没有本地个案，但不等于完全有信心在社区没有个案，亦都未达至清零。当局不希望过往在第四波疫情所做的功夫和努力毁于一旦。政府宣布星期四起重开泳池、提升戏院表演场地和主题公园入场人数上限等的上限等，亦都是会恢复宗教活动。

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军器厂街。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这一段还是慢车，车龙排到去太古城对出。那在湾仔的分域街就爆水管，分域街介乎谢飞道和洛克道之间第一二线需要封闭。那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亦都车多，排到去牛头角下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的支路亦都挤塞，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咁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去小西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音乐说，彭嘉丽的音乐选择， 一定是从不喜欢孤单一个啦。 从不喜欢孤单一个， 得到一首大热的作品。大家都認同的， 我跟住就解咗藥。當刻我覺得對屋企人交代啦，對唱片公司交代啦，對歌迷交代啦，對當年嘅唱片公司真係好對唔住。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電台第二台，黃耀祖音樂說說故事。 有事再遇，求讓我悔過。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荣忠。 今朝我想讲，琴日我嘅一个晏昼，年轻嘅时候同朋友倾偈，话题有好多，无所不谈，毫无顾忌，无论几天马行空都好，都可以讲一餐。年纪越大，话题变得越嚟越实际。我而家几多钱一个月咧？又冇人工加啦，最近惊唔惊保唔住个饭碗？又到期俾家用，储够首期未啊？全部都系一啲好实际嘅嘢。有时候到底是因为年纪大了，话题不同了，还是是因为接触这个世界实际了，年轻时候那种无忧无虑反而不记得了。早两日同个朋友倾偈，他说刚刚收到公司大信封，回屋企諗住同佢老婆讲，点知佢老婆反而开口在先，话返到屋企唔好讲出面嘢住啦，食饭先啦。然后入厨房攞咗啱啱煮好嘅两碗即食面出嚟，加咗一隻鸡蛋同一块餐肉。佢老婆跟住讲咗句：今餐简单啲。我朋友听到佢老婆讲呢一句嘅时候，忍唔住流咗滴眼泪出嚟。食完碗面就揾我倾偈，跟住我朋友就话啦：而家唔知点算好，食碗即食面啫，都好似觉得好奢侈。仲话你知道最近嘅环境㗎啦。而家真係洗多一蚊都好似有种好大洗嘅感觉。以前年轻嘅时候，大家袋住100蚊已经觉得自己好有钱。而家人大咗，好似越大越多嘢諗。以前无无聊聊夜晚去沙滩望住个天就可以发呆。 坐下坐下又天光啦。好多年都冇试过做啲咁无聊嘅嘢。而家每日一擘大眼，开住收音机又好，睇住电视都好，听到嘅嘢全部都系令自己心烦气躁。翻到办公室，全部都系是是非非。如果讲到呢个社会嘅话题，就会变成你唔妥我，我唔妥你。原来可以平平静静都系好奢侈。谂下谂下又系，原来可以宁静过一日，慢慢已经变成奢侈品。以前成日都话希望生活可以变得丰盛，仲要五光十色。原来当冇办法停低嘅时候，宁静系会变成奢侈品嘅。第二日我朋友话我知，佢同佢老婆讲咗自己收到大信封呢件事。我话咁你太太有乜嘢反应啊？佢话佢冇出声，照常食饭，照常睇电视，大家过咗一日好奢华嘅生活。我话你失业仲使咁多钱？我个朋友笑笑口话，佢同佢太太两个走咗去海边，一齐望住个天，就系咁样发呆呆咗一日，发呆呆咗一日，仲唔系奢华嘅生活啊？我同我朋友讲，你咁样都算睇得开。我朋友笑咗出嚟，仲话净系睇住自己冇嘅嘢，你就系乜都冇咯。有时候都要睇下你自己仲有啲乜嘢嘅，又系嘅。所以琴日成个晏昼，我由屋企狭小嘅玻璃窗望出去，望足一日，我都过咗非常奢华嘅生活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被伤了心，却还不清醒。 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崔神厨房， 我身边有唔少朋友咧，都开始咗食斋。咁有啲咧就未必系食全斋嘅，又或者系 Green Monday 啦，一个礼拜一日。所以今日崔神厨房就介绍呢一个素鲍鱼，其实系由冬菇同埋粉丝整噶。 啊，這個挺得意的，其實呢它有些即是整出來的樣子有些像你蒸那些一隻隻那些小小隻那些鮑魚仔，它呢就用個冬菇去扮那隻鮑魚，哦，那你呢就將個冬菇即洗乾淨啦，切開，即是介一點花啦，咁然後呢就灼一灼它， 雕返個鮑魚的樣子出來其實為了掩人耳目是不 是，在上面呢我還會擺一點軟的粉絲咁樣嘅，咁佢咧就係、是個冬菇啦，你就擺喺水鹽水嗰度咧，可能灼佢兩分鐘咁樣，就攞翻佢上嚟，咁跟住然後咧就喺上面咧擺，即係你將佢反轉啦，即係佢好似一個兜兜咁樣噶嘛，嗰只冬菇，咁跟住咧就將佢一啲浸軟咗粉絲咧擺喺上面，咁，然之後再將一個醬咧，那個醬就係最野味噶啦，即係有一啲嘅辣椒啦、豉油啦、 鮑汁啦， 係啦， 就係鮑汁整翻落去，始終都有鮑魚元素喺嗰度， 類似啦，即係有啲素嘅蠔油啦，咁跟住蘸少少熟油啦。 啲素蠔油又點樣攞到個蠔味出嚟嘅咧？又真係 即係唔知道 係 嘛？係啦，咁啊幾種野味啲嘅材料啦，豆瓣醬啦少少，咁樣就擺喺呢個粉絲嘅上面，咁，最後咧加少少葱，咁就攞去蒸，咁啊蒸熟咗之後，最後咧就可以蘸翻少少熟油。咁 琴日應該食啦，琴日 Green Monday。 Green Monday 嘛，其實幾好啊！嗱，今日咧我講呢個其實係俾個 idea 大家可以試下翻去做咯，其實好簡單嘅啫，不過咧有一樣 tips 咧想俾大家就係、是、浸冬菇啊，因為好多時候咧，尤其是新年啦，即係阿媽都會整嗰啲浸冬菇，突然之間拿起手，哎呀死啦未浸咧， 要浸好耐啊，係咪浸兩個鐘跟住先可以炆同埋 煮？唔止㗎，有啲浸過夜㗎，發佢嘛，係啦，或者你最少浸佢幾粒鐘，即係可能你朝頭早起身咁樣浸定，你夜晚先至煮飯啦。咁但係咧今朝早咧我就揾到一個方法。就同大家讲唔使惊，突然之间想食冬菇唔使怕，因为原来有一个办法咧系可以快速咧就发到啲冬菇噶啦，系啦，嗱咁咧首先咧你就揾一个食物盒，咁咧就攞几只冬菇出嚟啦，咁咧就加入适量嘅温水，大概温度咧就系30度左右啦，即是话你掂只手指落去咧，你唔会觉得辣嘅，因为太热嘅水其实系唔好嘅，浸住啲冬菇即系令到佢啲营养咧会流失咗嘅，就用大概30度嘅温水浸住啲冬菇，唔需要太多水嘅，浸过个面就得噶啦。跟住咧就加一茶匙嘅白糖落去。咁白糖咧就有两个作用嘅，第一咧就系可以加速个冬菇咧去吸收个水分啊，即系等佢快啲软。第二咧就系减少咧蘑菇香精等等喺浸发嘅过程之中流失咗，即系都系又系 keep 翻住佢嘅味道啦。跟住咧就加多一茶匙嘅面粉落去。 哦， 上次洗呢个莲藕我都同大家讲啦，加一茶匙嘅面粉咧，佢系可以吸咗嗰啲杂质噶嘛， 吸啲泥啊，好似 系啦。总之啲污糟嘢咧就靠嗰一羹嘅面粉咧去吸。咁呢一个鱼翅仔都系啦，即系浸冬菇又系加一下嘅一茶匙嘅面粉落去咧，又可以吸走咗冬菇嘅杂质。跟住咧你就因为系食物盒嚟噶嘛，冚翻个盖，冚翻个盖佢咧就摇嗰、那个即系。嗰盒嘅冬菇 系啦，佢咁样 shake shake 佢， 系 shake shake 佢 ，shake 佢大概咧系3分鐘到。咁其实你 shake shake 下 shake 到一分钟咧，你隔住嗰个食物盒，即系如果佢透明啦，你见到其实佢开始已经发胀噶啦。3分鐘之后你打翻开个盖，你发现嗰个浸冬菇水嗰啲色咧就已经变咗， 变咗啡色啊，即系嗰啲浸冬菇嗰啲啡色水出咗嚟啦。 冇错啦，啲污糟嘢出咗嚟啦，而冬菇咧亦都发大咗噶啦。咁大家可以试下呢一个嘅方法。 3分鐘就得。 3分鐘就搞掂啦，系啊， 好劲喎！呢一个招数真系要试试佢， 试试佢啊！咁啊，大家唔需要再惊话，哎，唔记得浸冬菇今晚冇得食啦。 林慧的享乐时代。 系，系啊。轮到我讲我细个嘅一啲小片段啦。嗱，我之前咧喺群组度咧，咪 send 咗几张咧小鸟嘅照片出嚟同大家分享嘅。咁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咧， 惊啊？ 点解啫？ 放养啊嘛， 有几得人惊啫？ 即系形容一下先啊。嗰日阿林慧摆咗几张相喺我哋个群组里边，大家睇啦。咁佢喺屋企养雀，咁我哋咧，我哋啲好传统嘅点样啊？要攞个雀笼。挂喺嗰个晾衫竹嗰度咁样养噶嘛， 都系一个方法嚟嘅。 你系冇嘅， 即係有隻雀喺屋企，成個屋企就係雀籠嚟嘅，飛嚟飛去咁樣。 係啊，不過都有好處有壞處嘅。咁啊，先講下咧，嗱，我嗰日咧其實 send 出嚟嘅咧係兩隻雙絲鳥嘅圖片嚟嘅。嗱，如果可能有啲朋友仔咧本身都有養開雀仔，或者係即係都比較中意逛呢一個雀鳥公園嘅話咧，可能都會對呢個品種比較熟悉嘅。其實比較常見嘅咧就係如果你個人比較悠閒。朝头早中意去晨运咧，通常啲伯伯咧拎住嗰啲好靓嘅中式雀笼咧，里面咪会有啲雀仔喺度吱吱咁样唱歌嘅、 嗯。 你即系有斗雀呢一回事，即系斗唱得大声或者斗响亮。 嗯、 即系以前咧系中意用呢一类嘅雀仔去比拼嘅，同埋咧就会比较佢哋嘅模式。嗱，因为话就话佢系绿色啫，但系咧其实如果你哋有留意咧，我喺照片里面咧有两只绿色嘅雀仔，但系嗰两只绿色嘅双丝鸟咧。嗰、那個綠色咧係完全唔同嘅，一個咧係湖水綠色， 嗯， 一個咧係偏向青啲、靚啲嘅綠色， 嗯， 嗱，到底有咩分別咧？俾你估下， 一公一乸， 啊，你咁叻嘅， 我真係，通常呢套 啱咗啦，好叻喎， 嗱，歐一定唔識嘅，歐就係識得個咩啊？朝早嗰只叫咩雀啊？ 星期鳥， 同埋嗰個 我麻麻地嘅雀仔，係啊，社會。侵占我屋企嗰度即係会喺啲冷气、 啊、 冷气机槽嗰度係咁去嘈住。 即係证明你屋企风凉水冷住得舒服喎、 啊。係咪呀 如果唔系点会揀你嗰度啫 係 咪囉。 但自来雀入屋我好似唔系代表咁好、啊。 入到屋咁犀利咩 有露台㗎嘛。 自来雀入屋系好事。 係 呀 係 呀。 嗱、 啊 啊 啊、我正想讲呢你哋啱啱讲嘅自来雀。 都好事。 自来水都好事，系嘅， 何苦要搞到大家静默？ 唔系咯， 表你sorry， sorry， sorry， 唔使交水费啊嘛，系啊，悭翻好多噶。 我系想话咧，我呢一只雀仔咧嘅来源咧，就系佢系真系一只自来雀嚟噶。其实咧，我由细到大咧养雀仔咧，大部分咧啲雀仔都唔系用钱买嘅、 嗯， 而系咧一系咧就我救咗佢，一系咧就佢自己飞嚟嘅。嗱、 哦， 咁其中呢一只咧，即系头先讲嘅双丝鸟咧，系佢自己飞嚟嘅。嗱、 嗯， 我小时候咧嘅屋企咧系住喺一个都几多树木嘅山嘅山腰啦，咁所以咧都当区系多雀仔嘅，咁而且咧经常都会见到有啲雀仔，一系咧就譬如受伤啊，一系咧就啲 B B 雀跌咗落嚟，但我又爬唔到上去，摆翻佢上个雀巢咁样啦，咁就会有呢啲拯救行动嘅发生咧，而我就会执咗啲雀仔翻屋企养啦。嗱，我执过啲乜嘢咧？嗱，除咗有呢一个嘅双丝鸟系自己飞嚟屋企咧，嗱，我嗰时住十几楼， 嗰只叫咩鸟啊？ 咩啊？ 我真的受伤了 是的 好嘢好嘢 好嘢好嘢一分 小白嗰度都有一份嘅 我冇啦剩晒 自来水 自来水 阿杰彤彤啊欧家友啊你哋仲可以追返嗰一分嘅 唔使啦 唔使意思好你先你先你先 无谓争无谓争 日子流流长留返清朝 都可以都可以嗱我又有呢个爱情鸟啦即係都叫得颇嘈嗰啲咧，咁而且咧，即係嚟我屋企住嗰啲雀仔咧，我夠膽講佢哋係安居樂業嘅。點解咁講咧？因為佢哋會繁衍下一代嘅、 嗯， 即係通常咧住得好安樂先會選擇有下一代噶嘛，係咪先？咁佢覺得我屋企嘅居住環境應該相當之理想啦。咁同埋咧，點解可以放養咧？係因為佢哋真係唔走嘅，係、 哦、 啦， 唔捨得走喎、啊。 可能好食好住 好食好住。 系啦。咁而呢嗱。 爸比弹琴佢哋唱歌搞掂。 白雪公主咁样白雪公主喺个手臂嗰度呢就唱歌。 正话林慧一路林慧一路讲緊嗰啲自来鸟呢我諗起嗰个童话即 係 嗰个石像有珠宝嗰个石像。 哦雀 仔飞埋去 咩咩啄佢只眼， 嗰个幸福王子嘛， 幸福王子啊， 幸福王子最唔幸福啊，其实好悲惨 嘅，系 嗰只雀仔，佢要过冬佢都唔走啊， 系啊，只雀仔都轻埋最后， 因为佢搬走晒啲珠宝之后，个石像冧咗砸死咗， 砸死唔系啊，但系过冬嘅时候 冻死 啊，冻瓜咗， 真系唔好， 唉、哎，总之、哎、悲哀悲哀，系 扣翻你一分啊，我而家要扣你一分， 开心啲嘢， 系啦，嗱咁啊讲呢啲雀仔咧，嗱咁佢哋到底居住嘅方式系点样咧？其实咧佢系有笼嘅，点解我咁讲咧？因为嗰个笼咧系长期打开个门嘅，你知啲中式雀笼咧，嗰个门口仔嘅位置其实好 细嘅啫嘛，只系仅仅够一个人嘅拳头捐过去啦，就可能摆啲嘢食入去啊，或者系摆水嘅时候咧，就即系方便你啦。咁所以个 size 比较细嘅，同埋可能因为大家都谂住，如果惊佢开到即系中门大开咧，啲雀仔会走噶嘛。咁、 哦、 所以嗰个设计比较细啲。咁我屋企咧本身系有一个中式雀笼嘅，但系嗰个雀笼系我老豆攞嚟收藏嗰啲古董嚟嘅，即系唔系攞嚟养雀仔。我屋企有几个咁样嘅雀笼嘅， 好有气派啊！因为我表姐屋企都有，系啊，佢我想去我表姐屋企，佢又系有个雀笼，佢咪养雀仔嘅， 系啊， 佢纯粹系摆嘅， 系啦，观赏作用， 好靓， 古董雀笼，仲有几个添。搞掂啦，嗰度幾 點啊？ 你睇嚟想攞分喎、啊，你而家你喺度，你喺度， 我等緊啊，小白出招啊！ 係啊，我都等緊喎，你 hold 住個波喎、啊，而家。 但係我想講咧，嗰、那個雀籠咧已經俾雀仔住過啦，而家，因為咧嗰陣時咧，因為冇地方俾佢哋去擺啲食物啊，或者係水啦、啊，咁所以咧嗰、那個雀籠嘅功用係咩咧？佢中門大開嘅，即係你知佢一開咗個籠門咧，上面嗰啲一支支嘅。我唔知叫做乜嘢，我唔记得咗佢系咩雀笼，系竹啊定系乜嘢咧咁。总之咧就会有一支支好似人哋嗰啲城堡嗰啲城墙咧，插起咁样噶。 即系开闸。 系啦，开闸系啦，开闸。咁、然后咧，佢哋食嘢咧就会翻翻入去嘅、或者有时瞓觉又会翻翻入去咁样嘅。咁、但系大部分时间咧，佢就会企喺我屋企有个叫枝头。 sorry， 我想问咧，雀仔瞓觉系咪都系企喺度？ 系啊。 哦。 如果佢系唔企喺度咧，你就 病咗啦。 冇错啦，你就要好担心噶啦。 攰 嗰只 脚。 系啊。 所以咁幼 咯，啊！你又有你个 point 喎，一分。 OK， 你试下企一分，可能都系咁样。咁但系嗱，佢哋平时嘅 area 嗰个活动范围咧就周屋飞啦。咁佢哋系真系好自由噶。我其实有啲相片咧，我阵间都可以同你哋分享一下。我嗰日系冇 send 出嚟，就系、是、例如佢会企喺我膊头嗰度陪我温书啦，或者佢会企喺我只手嗰度咧，就系、是、我细个好有梦想咧，想训练佢识担银纸啊。 吓！ 你知唔知睇啊？你公園嗰啲金絲雀、 金絲雀 嗰啲表演咧，你最精彩係咩啊？就係叫現場觀眾攞啲錢出嚟，跟住雀仔飛埋去擔咗，跟住唔會俾翻錢嗰個人噶嘛？你記唔記得？ 鸚鵡學堂海洋公園鸚鵡學堂 唔使你教佢訓練擔嗰啲紙卡咧，都可以去擺檔占卜雀， 揾六個冧把算啦。 嗰啲太慢啦，你擔銀紙容易啊嘛？我諗住即係細細個已經有個夢想，就係、是、想 train 到只雀仔識擔錢翻嚟嘅。 訓練唔到係嘛？暫時都。 嗱，佢系唔可以担钱，不过佢可以担面喎、哦。 担面 系啊， 咩面？ 担咩都唔紧要，唔好担心就得啦。 晨光第一线够钟啦，多谢多谢， 我都要讲多谢，多谢多谢， 多谢大家听晒成个节目啊，多谢，阵间系十点钟新闻报道。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我哋都要讲多谢，多谢丁兆健。